喂，好啦，咁啊，仲有啲咩讲下咧？喂，有个画头都要讲下啦，咩？ 国血战士啊，呢个画头。 我话震惊啊！边套荷里活大片咁咧？ 系。 即系佢啊，当然系想媲美复仇者联盟嘅。哇，咁劲咩嚟噶咁样？ 系啦，上次我哋睇个仙球大战已经劲噶啦，其实 系。Oh shit！ 即系又系刘道震导演，系啦。 系，今次系嚟个叫做功夫联盟啊。 冇错。 唉。即係我都唔知呢啲嘢點樣可以碌到復仇者卡嘅，真係好好肉酸嘅真係。咁啊點啊？嚇，實質係點啊？ 佢就話咧，集合呢個中國近代我哋四大宗師聯合埋嘅一部電影咁樣。 係。係。超越時空係啦，嚟到現代係嘛？係。 有穿越啊！ 我感覺係超時空能力多啲個感覺嚇。啊 唔怕得嘅咩？穿越嗰阵时 系咯， 咁又冇话得唔得嘅，系咯。 哦， 唔系穿越咧，就同呢个时空旅行啊唔同嘅，系啦。 咁样，咪定系呢啲人 翻去唔得嚟啊？得噶 嘛？啊，冇错啦，你翻去因为佢哋拍啲历史剧改晒啲嘢啊嘛，咁你嚟现代又冇所谓嘅，系咯。嗱，你唔好理佢啦。咁所以佢里边亦都唔系我哋，其实唔系我哋认识嗰啲人嚟嘅。O K， 你数下先，有边几个师傅咧？ 有啊，黄师傅，有霍大侠， 师傅啊，霍大侠系， 同埋陈亚珍， 陈亚珍边个嚟嘅咧？系咯，仲有咧， 圣神秘人， 系叶 X 问，咁唔知咩人嚟嘅，系啦，讲完我都唔知，即系边四个咧？即系影射边几个人咧？到底？ 照睇翻个演员咧，你都估到噶啦，演员做黄师傅嘅就系赵文卓，咁梗系黄飞鸿啦。 吓、啊，那个赵文卓嚟嘅咩？我见佢已经肥到肥肿难分啦、 啊， 大佬。 都唔算好肥。 Oh no！ 我都认唔得，我真系唔好认得，唔好意思吓。 系直头就系赵文卓嚟噶啦，嗰、那个。 哦，即系黄飞鸿啦，即系影射系嘛？ 咁、啊、饰演陈亚珍嘅就系阿陈国坤啊。 哦，即系李小龙啦，扮紧。 啦，系啦，即系。 佢里边都的确系扮晒李小龙噶啦，打就哇咁样整嗰啲做晒噶啦，系咯。 唔系直情， 即系 佢又 长时间着住嗰件， 系咪李小龙啊？ 系佢长时间着住套嗰件白色嘅其实系校服啊嘛。 系。 系啊。 系校服嚟嘅，唔系啊，嗰件唔系中山装嚟，嗰件系日本校服嚟嘅，其实。 系啊，冇四个袋。 即系如果根据佢原著到底系咩嚟，佢就喺日本留学翻嚟啊，嗰度其实系日本校服嚟嘅。 咁就跟住就係葉聖神秘人呢就係、是、杜宇航啊。 係。 係。 係直情搵返葉 文。點解唔係甄子丹呢？ 佢做過少年葉文嘅，因 為。哦，係喎、哦。係喎、哦。搵唔到甄子丹就搵個少年返嚟係咪 咪搵佢平好多。 就係安志傑。 就邊個啊？ 安志傑啊。 即個霍大俠。 係啦。 係安志傑做啦。 點解呢？ 咁啊唔知啦，安志杰应该点都未做过霍元甲啩，我谂佢。 啊，哦。 通常做霍元甲都系揾个阿叔做噶嘛，又好少揾个后生做。 唔系啊，嗰时电视陈真入边阿边个做过啊？黄元申喎、啊，佢系有型喎，反而陈真系好样衰喎，系啊，梁小龙呢个。 系啊，火云邪神嚟噶喎，陈真系。 系咯，反而靓仔喎、啊，霍元甲系咯，嗰时黄元申做 嗰阵时啊，李连杰做过都唔系话阿叔啊，嗰阵时做佢系。 李连杰都做过霍元甲嘅原来。 啊，李连杰做过霍元甲。 哦。 本来李连杰就做过陈真添，佢都做过霍元甲。 都做过霍元甲， 系 啦。 哦。 即系呢个周杰伦唱主题曲嗰套。 系啦，嗰、那个就系、 是。咁霍元甲咩唔系陈真个师傅嚟嘅咩？咁呢个佢就系两师徒一齐穿越噶。 咁啊唔知喎，佢就系集合咗四个人翻嚟现代嘅，佢就系讲话系。 吓、啊，咁嗰啲三国嗰啲咧唔关事嘅，嗰啲系 Kelly Fair 嚟嘅，即系真系现代演员嚟嘅啫。行错片场系嘛？佢话嗰几个。 咁睇个画头嗰啲，我谂唔系啩？嗰扎人。 吓，应该就系片场啲演员咯。佢话喂，乜咁多人穿越咗啊嘛？佢哋仲话系咯，原来唔系啊嘛，嗰度拍紧啲戏啊嘛。其实呢下嘢都系超时空男神嚟嘅，开头嗰集， 嗯， 仲唔系？ 系， 真系其实我觉得呢啲真都真系系咯，使唔使搵埋虾头出嚟做还珠格格咧？喂，大佬真即系唔知啊，即系我好难嘅、啊、大佬。咁但系佢呢度咧就重现翻好几幕啲 即係啲名場面啦、啊，所謂係嘛？ 尤其是佢重現嗰個一代宗師開頭嗰場喺鐵閘前面打嗰場咧，係 落曬雨嗰度， 又竟然係 一模一樣咁滯、啊。 係 你講 嘅嘢， 佢直頭剪翻嗰段落去嘅啫，其實 係就又唔知點解又拍得幾靚添，仲唔知點解？ 可能係劉鎮偉拍，劉鎮偉同黃家衞係好鬼 friend 噶嘛嗰陣時。 我佢揾翻阿黃家衞幫佢拍，明白？ 我都唔出奇喎，其實。 唔係，可能揾翻個 camman 就得㗎啦。 係。 照跟翻啫嘛。 成隊 cool 其實齊咗啊，揸梁朝偉啫嘛。 係。 俾佢打到飛去嗰條友都係嗰個係嘛？係 啊。 都係嗰堂鐵閘啊，仲要唔鬼唔似啊？係咯。即係嗰啲水都仲係當時嗰啲臭曬嗰啲啊，落翻落多次㗎嘛。即係呢啲 recycle 嘅嘢唔出奇㗎嘛，嗰時有邊個話邊個話樂童咪話即係嗰啲包係跌咗落地踩到扁又將佢食返啦，擺喺口度都係嗰啲包嚟㗎㗎嘛，係囉唔知呀、啊、唉咁大家有冇興趣睇呢睇完個畫頭 咁當然係冇啦 係 咁 你覺得坊間你覺得坊間其實有冇人睇完其實反而覺得好正嘅。 我谂拍 咩心态 咯， 我觉得 好似比较难啲 喎。唔系喎，即系嗱，我哋系觉得上次啲咁嘅咩仙球大战咩八仙打复仇者，我哋而家觉得好难啊。唔系有人睇得真系睇得爽噶，即系佢真系觉得系哇！中国终于即系中国神仙、中国功夫打低复仇者，佢真系投入到嗰种打飞机佢先至即系拗头啊嘛。 咁有啲人系真系净系满足喺打飞机嘅。 唔係啊！打飛機唔緊要啊，打飛機你都揀條片 O K 㗎。 有啲人係咩嘢都得㗎啦，即係佢冇乜。 哦，即求其係嘛？睇啲動物奇趣鹿佢都得係嘛？即其實見到有啲動物喺度交配咁，佢都照禮啊。 兩隻蜻蜓喺度點水，佢都覺得過癮嘅，有啲 係。係啊！哎呀， 好難講啊！啲人真係好難講啊！ 唔怪得嗰啲三級嗰啲嗰時係二一冇啦，係咪即係嗰時嗰啲含啲普啲人話，誒揀老婆咩？求其買隻啦，咁啊係咪？係嘛？即冇理由啊！求其買隻咁，如果係求其買隻，你就唔使琳琅滿目喎、啊，眯埋眼抽隻潛隻好唔好？咁即我諗係咪真係打飛機啊？你都要揀條片，即係。O K 啊，系嘛？即系咪真系去到个程度系可以，都系先求大战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嗰种即系中国强可以，即系真系可以打残复仇者呢样嘢？你真系睇先求大战满足到？ 唔系，佢哋唔系咁嘅心态噶，可能。 哦，点噶？点噶？吓、 啊，可能佢觉得系呢啲够搞嘢、够 cheap 咁样嗰个人，有个人。 哎呀，哎呀， 系咯， 咁样。真係唔得咯，我都唔係我貼過黃晶啊，即係大家又話黃晶貼過咁點解咧？我唔 係佢拍啲嘢貼啊，佢覺得個人好貼啫 嘛。哦，原來係咁。O K。 陳偉都未 即係其實佢哋唔怕啲嘢貼嘅，啱睇添。 咁 即係個人又係個人係咪？劉鎮偉冇講啲即係政治言論係，我明啦，明啦，明曬。系咪噶嘛？ 好大機會噶。 嗯。O K， 咁呢套已經好多人入場啦，係咪？ 應該爆噶啦，應該爆噶啦呢套。 嗱，因為咧，因為咁講，呢套咧，咁啊的確係有趙文卓啊嘛。咁即係話咧，佢裏邊有真係功夫嘅展現喎，我相信。 咁佢都做過黃飛鴻，就揾翻佢做。 即係佢唔係話揾幾個搞笑演員咁喺度扮黃飛鴻嗰種啊嘛。唔係玩阿叻扮李小龍啊嘛，係咪先？係咯，即係嗱，你就算阿陳國芬其實唔係真係識打，佢跳舞，咁但係佢扮李小龍打嗰陣都似模似樣嘅喎。即係話咧，呢套佢係真係 sell 翻即係打片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但係唔係喎， 星球 擺出嚟一部笑片嚟嘅喎。 我知，咁佢咪就係銀雲咯，即係佢笑嗰陣好笑，但係佢打嗰陣係要俾翻你勁嘅。係 咯， 會唔會係咁咧？先求大戰你就唔好要求啦，嗰班友吊威亞咁成班搞笑八仙咁，你唔通真係以為佢真係有好勁嘅戰鬥場面咁嗰啲係真係純搞笑啦。咁呢套呢佢就 sell 返呢係真係有得打，會唔會係咁呢？即係打 跟返功夫㗎嘛，咁功夫嗰扎都打得㗎全部。 咁都係笑片嚟。 係咯，即係佢打嗰部分係交到貨，真係俾翻你中意睇功夫片嗰班人咯，會唔會今次係咁咧？ 佢哋打嗰啲都係真係打得噶嘛？ 即係你講今次啊？ 係啊。 哦，即係仲有其他人，又例如有邊個咧？你見到有邊個？ 嗰、那個啊，唔記得咗叫咩名字，即係總之係成日。會在啲戲嗰度咧做啲阿爸啊，或者係 哦梁家人嗰、那個， 嚇嚇嚇，應該係啊。 哦，梁家人，梁家人，你應該係講係呢個賣嗰個咩話？ 活絡油， 係活絡油，係 啊， 百花油，百花油，係嗰、那個啊，即係以前嘅國靖啊嘛，係嘛？ 系啊，這个刘德华版嘅郭靖啊， 即系神雕入边做郭靖啊嘛，以前做大侠，而家做傻佬，即系当然佢都喺大量周星驰嘅戏里边尝试去顶上，即系做啲即系好似阿黄一飞或者吴恒达嗰类角色，但系完全唔得啦，系咪？ 佢啊唔得嘅， 佢唔得啦，即系唔好笑啦，真系系咯。咁我呢度都有佢 ，OK， 咁唔知啦，系咯，咁我觉得佢今次系想系打嗰阵系认真咁咯，即系我觉得佢系想嘅。 但系呢四个人够笑嗰阵 时 又唔好笑，最弊系 系咯， 就冇 错 啦。我好难想象啊，赵文卓搞笑，即系系咯。 陈国斌应该都 OK 嘅，我觉得。陈国斌， 我 谂 李小 龙， 你觉得佢好笑啫？其实因为系 得翻阿陈国斌，我都觉得唔得。即系如果冇咗阿周星驰， 其实嗰几呢几个都系好认真嘅，其实个样全部都系。 系咯系咯系咯，咁会唔会反而呢套戏搞笑呢件事上面？ 我意思话比较识做戏搞笑系佢四个比较嘅，我冇话佢。 哦，你 话 即 系 四嚿木里边呢嚿唯有呢嚿识喐下系嘛，即系。刘 宇豪系咯，佢识唔识拍笑片？ 点搞笑啊？真系系咯，咁啲搞笑位就俾其他角色搞啦，即系嗰啲佢遇到嗰啲咁嘅黑社会啊嗰啲人咁。搞啦，系咪？ 头先讲咩梁家人嗰啲咯，应该啲搞笑。 即系佢变咗系一种，佢哋就冇搞笑嘅，做一种遭遇嚟嘅啫。你觉得佢个遭遇搞笑系嘛？ 应该系正常，佢认真做，你觉得好搞笑咁咯。 佢哋其实系认真嘅，佢哋冇搞笑嘅。 系。但系佢哋 应该系咁 咧。搞笑位喎，睇个画头系。 系咩都有啊？哦。 跟住即系走去唱卡拉 OK 啊，又 系咯，即古代人走咗去做现代嘢嗰啲咯。 佢、 啊、 系做咗嗰啲嘢喎。 但系佢未至于会一齐舐一杯雪糕嗰啲嘅。 系啦，佢又未去到做嗰种嘢。 系啦，未去到咁，即系佢、即系佢嗰阵系遭遇性、处境性啫，即系只有个古代人去咗现代会遇到啲即系乜嘢嗰啲啫。佢未唔系佢哋唔系傻嘅，即系最少佢哋冇傻嘅。我想他是今次反而是想這樣玩啦，咁啊， 咁好多都有咁， 唔係可能咁好啲嘅，可能咁好啲嘅，係咯，好過之前一味爛搞嘅，係咯，即係可能個 主線係認係好嘅，我覺得都未知太， 即係起碼比起以往有可觀性啲啦，之前嗰啲我哋唔想睇嘅，大佬， 嗯， 係啊。咁呢套反而如果係咁反而還值得一看嘅，如果係咁即係起碼戰鬥啊打嗰部分咪即管睇下囉，咁都可以咁。 因為最緊要係佢搵咗佢哋做㗎嘛。 嗯。 有啲似嗰陣時黃晶都拍過咩摩登如來神掌嗰一種嘅，我成日覺得。 唔係，但摩登如來神掌真係叻喎，大佬。 摩登如來神掌都有阿袁華，即係都識 拍。哦哦哦。 超越咗時空㗎嘛，佢係。 系， 咁但系我套系纯搞笑喎，差唔多冇乜拍嘢。 我都觉得呢套系纯搞笑嘅，唔知点解。 嗯，我觉得佢喺战斗嗰件事上面，佢会做翻啲场面俾你睇咯，最少。 即系都认真翻少少嗰度系。 唔系，所以我讲系功夫咯、啊，呢套系。 功夫啦，你当功夫啦，即系搞笑之余有翻得打咁咯，你当咁啦。 因为佢都仲有阿梁小龙做嘅都。 系咯。 哦，连梁小龙都有做哦。 开头同啊。同阿、安志杰對打嗰個好似就係梁小龍嚟 嘅， 係 咪啊？ 係。 哦，咁即係今次，即係今次係揾嚟咗幾，即係一啲即係都係真係有功夫底嘅人去做啦，就唔係。 呼吸啦， 係啦，係啦，係啦，就唔係以前純搞笑咁搞笑版黃飛鴻就揾啲將啊咩咩咩啊譚詠麟做都得咁啊，唔係嗰啲咯，係咯。唔系嗰只咯，系咯， 高度遮先系高手啊！我都明 系，系真唔系嗰种，系啦，明解。OK， 咁啊，睇下今次会唔会 突破少少啦，係咪？即係上次俾佢鬧得金咧，就係係嘛？哇！咁樣咁，可能今次喂咁算啦，今次拍翻認真啲，即係起碼戰鬥嗰陣唔好沙流灘咁啦。可能係咪可能咁諗啦？ 喺嗰度會拍得好睇先啦，最低限度。 係啦，即係如果你嗰度係即係做翻好咧，咁冇所謂嘅，有得打有得笑，我哋都話人民都係咁啫，係嘛？即係又未至於咁就爛唔曬少少，係嘛？ 咁講講下， 有啲可取啦，可能 有翻少少可取啦，即係咁講啦。咁啊，大家睇下點啦，係雖然都係爛嘅啦，即係爛中又爛唔曬咁咧，你只可以咁講啦。都係爛，條橋都爛嘅，冇辦法，因為 爛就擺到明㗎啦。你睇下有啲乜嘢可以睇下啫，其實係。 系啦、啊，即系啲烂橙里边可唔可以拣到个烂灯盏咁啊？ 即系只烂橙里边都有一楷系甜嘅咧，可能系。 系系啦，系啦，系啦，或者系啦，系啦。 或者冇咁烂啦 吓。嗯，发晒毛咁，但系 我觉得 即系发晒毛咁啊，但系原来个皮即系里边仲食得咁啦，即系类似啦，系啦。嗯，睇下点，睇下点。好，咁呢套到时啊，睇下大家有冇勇气啊。 11月8日啊，佢话。 哦 ，OK。好，哇！佢真系挑战复仇者，我谂住系咯， 系啊， 即系嚟紧同一众嗰啲超级英雄困过，我以为可以。 11月唔系十一月，好似空档嚟 嘅系。哦，空档，12月先系嗰档啫，嗬，十一月。 系啊，12月先劲啊，系啊。 哦，空档嘅，好嘅 ，OK， 好，咁啊，搵阵 怪兽啊，11月应该。 哦，挑战啲怪兽系嘛，咁啊，有机系啦。好啦，咁仲有冇？除咗呢套。 但系我另外睇到咧，佢话如果系内地，好似系10月19日就上啦。 哦，咁快 系啊！咦，咁好快就喺网上睇到噶啦，咁我哋第一公映喺嗰度啊， 唔使等上下个电视 台嗰啲。系啦，即系我哋唔使嘥钱啊，应该系话呢个重点真系。唔系，咁如果到时睇我又觉得真系过瘾，我哋会讲介绍翻俾大家嘅。咁我哋唔系一定系踩嘅，咁或者今次过瘾咧，又可能系嘛，唔知睇过先讲啦，系咯。 嗯， 好， 好，仲有冇第二啲？ 画头就冇啦、 嗯。 好，有冇？ 咁阿马仔咪讲下啲玩具啊？ 啊，等等，我想 换， 我讲一样先。 哦、 就系、是、呢个地獄少女又话真人化。 哦，你话嗰个咩玉成天拿啊嘛？ 系啊系啊， 玉成天拿，大家唔好以为系一个玉成 game 嚟嘅 ，OK？ 系佢个名嚟嘅 ，OK？ 系。 系一塊玉个玉 ，OK？一座城个城就唔系平时你玩玉城、啊、我都想觉得玉城啊呢、這个天啊，咁啊真系都几正嘅，其实咁啊啲、嗯、好似啲鬼妹咁嘅少少吓， 系、 啊，即系你睇佢都鬼鬼地嘅个样，应该都 mix 噶啦，我估系嘛， 吓 似啊，咁啊先前啊做过套剧，就讲佢做过嗰啲咁嘅，即系好似啲嗰啲叫咩话，即系嗰啲宅女啊，吓戴副眼镜咁啊，所以写古仔，咁佢就话佢，你都冇真正嘅恋爱经验嘅，你点可以写得好嗰啲爱情故事？咁啊，跟住叫佢唔知搵个 VR game 咁啊，去唔知点样玩一轮，咁即系好搞嘢嘅嗰套嘢吓，咁我都唔敢介绍俾大家睇啊，所以我自己睇就算啦，吓，咁即系嗰套嘢几咸湿嘅， 系，哦， 系啊，即系佢会见翻里边嗰啲，即系佢变翻做学生妹。即係佢唔係學生妹嚟㗎啦，已經即係佢係中女嚟㗎，其實故仔講嘅。但係當然佢演出嗰個唔係啊嘛，咁我理得佢啫，係咪先？你揾後生女做中女嘅 OK， 對我嚟講，但係睇我睇女，咁佢變翻學生妹，咁佢咪喺個學校度，但係佢又唔知點解個 game 咧可以重現翻佢啲真係識得嗰啲人出嚟嘅喎，唔知點解嘅喎，咁佢咪講佢哋咪同嗰啲咁嘅仔啊，咁咪發生咗好多啲咁嘅曖昧嘅關係咁啦，即係有時唔知為咗避開啲人匿埋咗喺個 locker 入邊，咁啊 locker 入邊梗係有啲嘢發生啦，係咪？係啦，梗係鹹鹹濕濕咁啦，咁啊當然佢唔會去到有露點嘅，即係啲意識嘢嚟嘅啫嚇，咁玩下咁啦，咁第一樣最可以揾嚟睇嘅呢啲，即係各大網站都睇，咁啊算啦，咁大家都唔知呢個邊個嚟，咁其實都係之前嗰啲 model 係咪啲 model 咁選出嚟嗰啲咁嘅 model 啦，就係一個 model。咁而家就話會做呢個地獄少女喎，即係其實 佢 係做過嘅喎，以前 做過， 佢做閻魔愛，係咁我都好期待睇佢著住嗰套短戚戚嘅和服係點嘅，係咪咧？佢咪有件好短嘅和服㗎，長㗎， 長 嘅喎。咁最少佢嗰個絕對領域物係嘛，應該有套校服係嘛？ 咁應該有嘅。 系咯，应该点都会扮翻嗰个碌噶啦，我估系咯， 咁咪睇下囉，咁樣咁。咁但係仲有咩人做嘅呢？ 另外呢就仲有呢個橋本愛呀，就做個骨女。 橋本愛係呀，做邊個呀？ 做骨女呀。 哦，即係唔係做學生妹啦，已經做啲御姐呀。 御姐呀，或甚至係大嬸啦。 我而家咁殘嘅啦，橋本愛已經搞到。 唔係個角色係呀。 哦，角色我唔怕，即係搵啲靚女做大嬸我絕對歡迎呀。大嬸做靚女就爭啲。 咁 唔好調轉咗。 另外嗰兩位就可能大家都唔係咁關心，咁就唔講啦。 咁點解呢？點解唔關心呢？ 哦，咁因為個仔就係呢個咩樂區呀，不過呢個我唔識係唔知係咩人嚟囉。 哦，咁另外呢？ 另外嗰個大叔叫咩？唔識讀，唔知咩赤耳呀，唔係好識讀嗰個字。 即係嗰個車碌呀，嗰個咩咩。 入到呀。 我就唔緊要啦，咁算啦，唔識就有佢啦。 只要都係。 咁仲有啲咩大家識嘅人呢？仲有，係啦，梗係啦，咁仲有啲咩識嘅人呢？ 呢套就唔知啦，我就係知咁多啫。 我見佢個人名好多人㗎喎，即係佢唔係淨係得呢嗱呢幾個就係佢嗰隊人啦，即係少少女嗰隊人啦，即係 call 佢嚟啦。咁其實佢仲每一集都遇到唔同嘅人，遇到佢哋㗎嘛，咁嗰啲都係好多人㗎喎，有冇啲我哋識嘅呢？ 我自己又唔識啦，不過我照讀下啦。咁咪有個係叫仁川沙和啊， 係係 啊，係。咁啊，仲有個叫做大長美奈，咁就話係 SKE48 嘅。 哦 ，OK，OK，OK。係 啦， 即係追開嘅朋友就或者識啦，係。 係啦，咁啊，仲有呢個咩波光一起，唔知乜水。 女嚟嘅都係。 唔係好肯定。 你數啲女得㗎啦，啲仔可以。 呢個仔嚟嘅。 接到啊！啊 shit！ 有冇女？ 仲有呢個叫做藤田夫， 係 啊，呢個應該係女嚟嘅，係啩？唔係好知啊。 乜、哦、你睇嗰啲冇幅相嘅咩？我睇嗰啲有幅相喎。 我睇嗰啲呢個唔係跟。 有個卡通樣同有個真人樣喎。 嚇、啊，唔係咁。 你睇嗰個齋人名嘅啫、 啊啊啊。 哦。OK， 好。咁總之話會再搞啊呢、這個地獄少女，因為之前嗰套 cheap 㗎。係 啊係啊，之前嗰套電視劇。 之前拍過㗎啦，地獄少女。哇！咁樣咁肥女做地獄少女嘅。 係啊，同埋好高啊佢。 嚇、 啊？高得滯啊！ 嚇、啊！嚇、啊！即係地獄少女高棟棟啊！明明地獄少女好細粒㗎嘛。 嚇、啊！你揾翻呢個即係志田未來細個咁樣嗰啲咁先至似 啊。咁啊唔使細到咁啊嗰啲啊。唔係啊，志田未來而家都係咁嘅高度㗎。係。嗱、啊，個樣子你頂唔順啫嘛，個高度係呢啲高度。係。啊。唔係咁唔緊要啦，又唔係一定有個身高問題嘅，係即係如果你揾呢個咩玉成天拿咧，咁佢就係啲即係面尖尖啊，啲骨好細嗰啲嚟嘅，即係佢唔係矮，但係你覺得佢係好似好細、好瘦咁嘅，咁其實 OK 㗎啦，你唔使真係要矮嘅。 要扮到酷咯。呢、這個都係好重要 嘅、啊。哦，咁你放心，呢、這個好 cool 嘅個樣子。嚇、 啊！ 殺死人個樣子都得。係。嚇、啊！咁但係唔知啦，喺香港人識鬼嘛？係咩人？嚇、啊！總之係鬼妹樣嘅啦個樣子。 總之今次就拍戲，咁啊睇下點啦。 哦，戲嚟嘅，哦，我以為佢電視啊，又戲 movie 嚟嘅。 嚇、 啊、！OK， 好，好，咁到時睇下咯，即係幾時做都未知係咪？即係個消息啫，係咪？是拍先啦， 系咯。 你呢个即系话内地都系另一单啦，话咩拍乜鬼嘢？咩啊？封神榜系嘛？定系咩话？ 哦，系 咪啊？ 系系系。 又咩三部曲咁嗰度好大，你使唔使讲下我就冇睇过内文啦，得不如得新啲讲两句啦。 唉，唔记得佢讲咩啦。 你搵翻先啦。 讲到又话唔知几多亿，几多十亿咁。 你搵翻出嚟睇睇得唔得？系咯， 睇到啦， 揾翻个详细少少啦。你讲开呢个就不如讲埋啦，吓吓。 挑战复仇者联盟，我咁就封神三部曲，咁就话30亿喎。 系。咁有冇每一个超人自己有部独立电影噶？即 即係例如雷震子咁有獨立電影，會唔會啊？姜子牙都只有獨立電影咁，使唔使？ 係佢講嘅啫，佢又話咩2014年開始準備喎，今年9月開機，前半年喎，咁啊又話搭曬景咁樣，咁啊話第一部就會喺呢、這個2020年就會開始上映喎，咁啊聽住先啦。 咁有啲咩人做㗎？ 暫時傳出就話有呢個陳坤同埋黃渤， 係 咁啊，都係聽住先啦，係先講啊， 係，嗯，咁樣即係都係揾啲大星咁啦，諗住係嘛，嗯，即係坦幾會唔會揾翻阿《延禧攻略》咧，揾翻阿夏英樂做咧，佢另外嗰套做坦幾。會唔會榮升呢個系列呢？都唔會啦，應該到時呢啲都係要搵啲好，即係佢搵得就會搵啲好大名嘅，應該係咪？但可能裏面一出一出就冇㗎啦，嗰啲又係呢啲啦，係咪？ 都唔奇呀。 咁唔知啦，佢有權開㗎。咁但係而家你就算真係開同拍埋都係賴得好金㗎嘛，即係之前嗰套乜鬼話，即係之前咪阿梁家輝、劉嘉玲嗰度叫咩？嗰度 林嘉玲， 佢一上就落畫嗰度啊！ 突然之間暗起個名添， 阿修羅， 阿修羅係咯，你可以係搞成咁噶，即係你咪係咯，你要賭先落海，冇問題噶，咪先即唔係得硬嘅，即之前就可能得咯，即你一尾揾到一大星翻嚟，就唔知點解都有一定票房啊，或者你上賀歲檔就一定得啊，咁但而家真係。我恐防佢係打一啲即係消息牌出嚟，係就係谷股價咁多啲啦。我覺得係啊，我都係咁多啲。 你呢套嘢其實某程度上你都係反個皇帝啊嘛，會唔會又俾人哋話你係反咁樣咁啊？唔俾 唔係咁封神都一路有拍，所以應該封神呢個題材拍得嘅。 OK， 唔係反唔緊要㗎，睇你反乜嘢嘅啫嘛。你反咪即係革命啊嘛？革命如果你古裝片咧就得嘅喎。即所有喺呢、這個點講呢，即所有喺現政權之前嘅革命啊，就係、是、革命先驅，你明唔明啊？即包括呢個太平天国㗎嘛，即你反清復明冇問題㗎，即因為喺個歷史前面嗰啲全部革命先驅，喺歷史以後嗰啲就唔得啦，嗰啲係反政府㗎，就係 就唔得啦， 就係唔得啦，就唔得啦，你明唔明 啊？ OK， 係啊。咁你反清復明唔得，點唔得啫？咁你拍唔通你拍推翻清朝唔得咩？咁佢哋自己都係標榜呢樣嘢，係咪先？係咯，即係你反嗰個暴政得啊，唔可以反革命啊！你明唔明？唔可以反革命，係個重點係咁，革命就得嘅。咁點樣界定呢？咁我唔知啦。咁如果你拍啲係歷史劇或者啲有個時間性，咪清晰啲咯。你嗰啲冇時間性嗰啲就危險啦。即係如果你虛構一個世界。但是反個政府咧，你係危險啲啦，係咯。咁呢啲你有歷史時間噶嘛？咁所有咪就係對古裝嗰啲反政府咪就係革命咯，革命先驅，係咯，嗯，係啊，同埋都係農民起義咁多嘅，係咯，咁咪啱佢哋嗰個意識形態啊嘛，係咯，就咁啦，係冇問題，咩問題啫？係咯，推翻呢個紂王好啊，係咯，係咯。冇啊！呢個話題上絕對冇問題，封神係咯，係封神，唔係你唔好諗係因為個唔拍，唔係因為政府禁嘅，應該冇關係嘅，咁啊，可能都係開唔成或者覺得有危險之類啦，咁啊，聽住先啦，係啦，下下又要用復仇者，下套套都係挑戰復仇者，我都唔知點解會咁，係咯，即如果係而家係要挑戰復仇者，你拍到全女班同埋全黑鬼㗎啦要。你要快过佢拍，早过佢拍，系咪先？我香港拍，但我香港全部起用全南亚裔人士演出，系以乔宝宝作为主角先。首先，女主角就梗系边个咧？陈海琳系嘛？ 吓，唔系你好中意嘅 都唔得啊！我好中意边个啊？ 唔报新闻嗰个嘛？ 我李君雅系嘛？系嘛？即要起用一眾全部係嘛？南亞裔係嘛？或者黑人都得係啦。即總之係雲集重慶大廈係嘛？ 再拍重慶森林同重慶亂萬八，係咪啊？咁可能得啊，係咯。嗯，快過復仇者拍，係啦。俾你更左交咁啊，咁啊，係咯，擺入荷里活市場啫嘛。跟住金像獎俾到最佳電影你有機會。跟住搞曬機係嘛？咁啊又基佬又黑鬼係咪先？仲唔得？係咯？即係你咪追擊八月十五啦，嗰度叫做係咯二咁啊，係咯，就講班友追擊人哋個八月十五最中意係啊，得啊掂啊，走諗諗佢啊，嗯，下次劉振偉不如拍呢啲啦，係咯，隨時攞奧斯卡，好上網， 好冇啦呢邊。 哦，冇啦，好啦，好，咁仲有冇第啲？ 我讲啊，玩具啊， 系咯，头先嗰啲马仔都费事回应啊，我都。 哦，讲翻玩具啦，咁讲今 Predator 咁啊，讲翻 Leica 只 Predator 出咗， 即系分分埋买咗嗰只。 系。 系咪？ 系啊，咁睇应该好似比平时嘅 Predator 瘦啲喎，呢只又。 人類身形， 似人類身形啲嘅佢呢只 係，但係啲關節你話今次係好扭喎。 係啊，今次個活動能力好高嘅，即基本上好難度高嘅動作佢都會擺到，因為已經改善過啊，即每一個關節都係雙關節咁滯啦，佢已經係。 哦 ，OK。 同埋以咁嘅價錢，即如果你 band 帶要出 SF 咧，你冇四五百蚊都唔使旨意噶啦，其實係。但係而家200蚊都唔使你就買到嘅。 唔係啩？咁抵？ 係啊，180蚊到 嘅 啫。 哇！呢啲係鞋絲堡嗰啲膠公仔嘅價錢喎、 啊。但係佢而家嘅飄黑真係好靚嘅，已經係佢。 嗯。哇！咁啊真係抵喎。 抵㗎。 因為我冇睇清楚咧，佢係個面罩係甩得㗎喎。 佢有幾個面，有兩個面俾你嘅，一個就係戴頭盔，一個就係開咗頭盔，另外再俾多個正頭盔你嘅係。 哦，即係佢換頭就唔係可以笠上去。 但係如果你想做佢除頭盔嘅動作，你佢都俾多一個正頭盔你嘅係。 係，即係總之佢唔係真係可以笠到落去啦。 真係唔係笠到落去，因為個嘴撐住你啊，好難笠。 係。系咯，其实我都唔知啲 Predator 平时点样，佢平时戴头盔系咪要剥埋个嘴嘅咧？ 啊，系啊，佢要闩埋嗰个嘴先戴到啊。因为其实Leica 佢有啲 Predator 公仔系可以直接戴个头盔上。 系咪要掹走咗个嘴先再吸个头盔噶？嗰啲 啊？我唔系，佢直接佢个嘴冇开咧，佢直接个头盔吸落去 嘅。即系可以开翻嘅，佢个嘴我出去出到。 哦，唔系开翻，佢冇嗰个开嘴嘅。即系你当佢个嘴闩埋咗咁样， 戴头盔嗰个头系合埋个嘴，你先 系啊系啊，咁佢嗰个有啲系出咗呢、這个。 咁即系下个嘴合埋咗系点样噶？吓、 啊， 我咪平时佢唔叫嗰阵时，咪啲牙个前面咁样合埋咗咁咯。 系、啊、即系四只牙咁、啊，但系咁样嘅啫，其实都系。 咁但系佢只牙仲有侧边好似啲爪咁噶嘛？那个嘴咁嗰啲合埋咗系点？ 佢咪即系喺个面前边。拍埋咗冇射开咯，因为佢如果开嗰阵时就好似即系咁样射开咗，佢撑开咗咁样。 因为我好似冇喺套戏见过佢系咁嘅状态嘅喎，系咯。 哦，都有，佢都有。 唔系佢啱啱除面罩嗰阵时咪咁咯。 系咯。哦，有嘅，真啱除面罩嗰阵系有嘅状态 嘅。有嘅。 哦，即系戏里边有出现过嘅。咦？咁佢其实咁啊，绝对唔可以讲嘢嘅，而家点讲？ 应该就系整咗啲五声咯。 系，但戴咗头盔就应该讲佢嘢噶啦， 所以 就会 硬 硬 咁啊， 系啦，唔怪得啦，原来佢唔系唔识讲，亦讲唔到嘢啫，原来佢讲流利英语嘅，原来除咗头盔可以，喂唔好打咁啊，大家自己有啊，原来想话，你就听到呜呜咁，你以为佢系怪兽，原来佢唔系，佢讲唔到嘢啫啊， 唔系，同埋我想因为我见到佢咧，今次俾多一对前臂你换咧，系冇手甲嘅。 系冇护甲， 咁系咪因为 佢俾多对手嚟嘅？ 系咯，佢因为冇护甲，俾多对手换咧。我想问系，因为佢嘅本身喺套戏嗰个俾人除晒啲嘢嗰时冇，所以先俾你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你亦 咁，但 系 我其 实想换落佢个护甲度嘅，其实可以互换嘅，其实所有嘢都系。 哦，咁样咁 可以换落去有护甲嗰只手度嘅，其实都。 嗯。 佢分開。 咁但係因為係咪套 啊？佢隻手都嚇。 係咁係咪其實套戲？因為佢俾人除過啲甲，所以先整翻對手俾佢。 係啦，佢就呢個形態啊嘛，因為佢都 嗯。咁但係佢俾人除嗰陣時係冇除到腳或台身㗎喎。 佢就除曬嘅，但係佢今次就淨係，因為佢最尾打嗰陣時咧冇咗對手個護甲嘅，其實係。 哦。 解剖嗰個形態啊，係。 啊。我都戰鬥嗰時都有一個形態係冇咗個手個護甲 ，OK。係， 因為佢淨係一出場俾阿主角肥低嗰陣時有戴個護甲啫嘛。 嗯、後 屘打 跌 冇咗護甲 嘅 啦，佢其實已經 係即係冇咗手嗰、那個 ，OK。 係啦係啦，因為佢最屘冇咗俾個僆仔嗰度噶嘛，個護甲。 即係佢唔係想重現喺個手術床上面嗰個樣。係 啦，佢重現前期戰鬥同後期戰鬥嗰陣時個樣。 嗰、那個要光脱脱嗰個就唔係嗰個。係 啦，嗰、 那 個就冇嘅，光脱 脱就。哦，都冇除褲嘅，佢都有入住條片嘅，好似我見佢。 嬲住 係咯。係都冇揭示過到底呢個 Beta 有幾賴碌嘅。係。 同埋我 從來都未見過 呢個 Nectar 呢間廠咧，好我覺得就越嚟越進步啊！佢啲 figure 其實係， 當然 嚇、啊、近期咧我都買過嗰兩隻小丑回魂，即係舊版同新版嗰兩隻， 哦、 都係好高水準嘅喎。其實依家佢做， 我呢個馬仔要講下啦。 我呢兩隻係啲人搶啊，直頭即係我覺得係近。係，即係咧，Nectar 之前咧係有班人玩，但係就冇咁多人走去搶嘅。 係啊，而家真係好難買啊！ 而家咧，如果唔訂咧，佢一出呢啲有電，即係真有真人電影嗰啲角色咧，而家係你唔係即刻衝出去咧，即係所謂佢哋叫狗衝喎。 係。 咁係買唔到咯，會即刻。 其實 Nectar 你可以話佢係。見到Hot Toys 即係做一個電影嘅，即係都你唔好你著衫與唔著衫，即係屬於係叫電影，即係食住電影形象呢樣嘢嘅 figure 啦嚇，即係你著衫都係 figure 嚟嘅啫 ，OK？ 即係呢個市場，佢見到呢個市場，咁佢好似咧算係鬼佬公司嚟講咧追上嘅一間啦，咁同埋佢事實上咧頭雕上面咧 出色啊，真 係 好出色 嘅頭雕，即係其實咧鬼佬嘅頭雕方面其實係好厲害嘅，你就算連孩之寶咧，你睇下佢嗰啲咪雖然係啲膠公仔，上色或者佢唔靚，但你實在睇下佢係有啲係，即係意思佢做翻真人嗰啲啦，梗係講係靚嘅喎， 做得似嘅，好多時佢哋都 係似啊！一個咁低成本嘅產品，你仲要諗啊？你當然唔可以話喂 Hot Toys 嗰個係大佬，你用咩 QC 做出嚟？佢用咩 QC 做出嚟？佢咁低 QC 都可以做到咁，其實佢個頭雕係相當厲害嘅。咁同埋嗰時我唔知有冇喺節目講過啦，佢出過嗰隻1:4嗰隻 Michael Keaton 蝙蝠俠，佢唔係即就咁雕一個蝙蝠俠樣就，佢係雕曬成個 Michael Keaton 樣，真係笠個膠面具上去。 我直頭有買嘅嗰隻係。 哦，你仲有啊？ 我買咗嘅嗰隻1:4 Michael Keaton 啊。 哦，咁你好 keep 啊，嗰隻真係好靚。 哇，真係靚得好離譜㗎，佢個面相其實係。 因為有人咧，真係屎忽痕咧，揾熱水咧摸嗰個面罩出嚟，係真係成個 Michael Keaton 喺入面，同埋係似嘅，同埋 都撬開嚟睇喎。 冇，千祈唔好咁做啊！千祈唔好咁做爛嘅會係。咁佢係真係成個 Michael Keaton， 冇錯，佢厲害到咧，即係你係就算笠住蝙蝠個面罩，人人一睇呢個係 Michael Keaton 嚟，即你係認到嘅，連個嘴都認到嘅。嗱，呢一樣嘢係 Hot Toys 都做唔到 ，Hot Toys 同樣嗰隻蝙蝠當然。啲質地好靚嘅，整得好靚嘅 ，OK。但係咧，如果你論個樣咧，佢個嘴其實只不過係一個鬼佬咯。你話嗰個係 Michael Keaton， 我唔能夠認得到嘅。即係你話係邊個都得嘅，但係佢呢隻就做到啦，係啊。係。 同埋佢都有出過Adam West 嗰個版本嘅1:4嘅嘛。 係啊，其實 嗰隻都係好精彩嘅，其實嗰隻都係。 其實正㗎，佢連埋羅賓一對出㗎嘛，係啊，好靚嘅。 係啊， 但 我 隻係變咗死貨啊， 因為佢啲關節位騎呢少少，嗰個就 係啦，又難喐嘅，但你 但 Michael Keaton 嗰個關節位咧係隱藏得唔錯嘅，係啊，係 啊， 佢唯一就係嗰個袍咧就唔太靚，通常啲人會 aftermarket 咧， 好似好渣嘅 係啊。佢其實係會 aftermarket 買一塊咧，做得好靚配俾佢嘅，係好似套戲入邊咁。係 啦， 係唔係因為我咧，我原本嘅公仔爛咗，係。 哦，即係 Michael Keaton 嗰 好可惜，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哦，嗰只 我都有只，系系即系只嘢就摆咁摆翻喺度都得嘅，不过就有啲关节又出咗啲问题，系咁啊咁啊，我系有嗰件 aftermarket 嗰块皮件好靓，你整咗佢成觉得。好，你披翻上去，即系你换走咗原本嗰个披，换翻嗰块，哇！你成个都系直成成真系蝙蝠侠企咗喺度啊！真系， 唉，好靓嗰只又靓，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你话拉大其实吓 系，同埋近期咧， 你讲嘅 就系漫画展限定嗰四只忍者龟咧，又系呢层好犀利嘅，系， 哦， 系嘛，嗰四只嘢。 嗰只真系靓，佢嗰只系你感觉上咧系佢之前出嗰啲大，即系咧你觉得系佢大，即系之前出咧一比四嗰啲忍者龟缩咗变七寸嗰啲啊。 佢靓过只一比四啊，我觉得佢直 头系。因为佢精细啲啊嘛， 唔系佢缩咗啊嘛，但系佢要做翻一样落去，你咪觉得 系。你讲呢四只忍者龟就系当年 Beyond 配音嗰套忍者龟嘅版本嚟嘅， 系。即系嘉禾，嘉禾忍者龟。 版本嗰四只忍者龟，但系。最受歡迎都係呢四隻啊！暫時應該都係， 唔係因為佢個樣子真實得嚟又可愛啲咧，你冇而家啲即係一身 嗰個皮套嘅神韻先至勁啊！佢係， 嗯， 即係佢仲可以配埋個紐約市嗰個場景喎，佢出埋。 係啊，我喺 eBay 見到有得 bid 咧，過5000蚊啊！呢套嘢。 哇！美金喎、 啊，哦，即系呢套买唔到啦，即系大家都买唔到啦。 唔系，要买要佢哋有得响美国嗰度攞翻嚟，但系好似斋四只忍者龟都似千几蚊啊，最平。 哇！得啊，而家已经过咗2000蚊啦，嗰四只忍者。 而家已经过咗，炒 到上天。 我见到已经2500啦，我揿唔落手啊，真系。 嗯。OK。 唔系，因为实在好靓嘅， 好靓嘅， 得。 嗰个。背景嗰栋楼都好靓噶，都做得。 嗯， 系做得靓。 哦，即系马仔都好有兴趣，不过呢只真系买唔到，系咪？ 哦，正常。 因为马仔好中意忍者龟嘅，其 实。吓 ，OK 啊，系都几中意啊。 呢四只真系好靓啊， 真系要买嘅，真系要买，真系买唔到啫嘛，真系不贵，冇办法，系咯。 系啊，太 贵 啊，真系。 我留意一下，我留意一下有冇啲地方啊，有做嘅。 唔係，跟住如果你話咧，即係如果你話個做咗個人面之後再笠個罩咧，其實即係之前Marvel即係孩之寶出嗰個美國隊長即係十周年版咧， 係 佢都係用呢個方法做嘅。 哦，但係嗰個就孩之寶嘅， 係啊，但係我個都係六寸嗰個美國隊長，我都係有個樣嘅就再 一 set 嗰個啊。 系啊，嗰、那个系啊，佢、同之前嗰啲美国队长出系唔同啊。之前嗰个成个头啤出嚟嘅，因为，但系佢呢只系个有个面，因为就再笠个头罩落去嘅。 咁但系佢嗰个系咪胶嘅咧？个头罩定系都系硬嘅？ 因为我冇买套，我又唔知道佢个质地，但系吓，但系应该佢用嗰啲都系软软地嗰只胶 PVC 咁啊。 我 即 系有埋，有埋笠住嗰个位嘅，其实我呢、這个。 系啊，咁 能唔能够自己除得出嚟嘅咧？即系我哋头先讲 Batman 嗰其实唔得噶嘛，我哋夹硬除咗出嚟，其实会点啊？ 佢都系要你，佢都系夹硬你搵嘢拉佢出嚟，佢正常切整佢，因为佢俾人俾咗两个头你嘅，都系一个有大头罩个帽嘅。 OK， 明白。 哇，呢啲哇，咁你 Batman 真系好难追喎，佢咁嘅价钱，其实而家系。 哦，如果呢方面嘅话，其实。系， 但系 Sterling Point 唔同啫。 系啊，唔同啊， 同 Sterling Point 啦，系咯。系。 系 咯。 佢都系做翻 Iron Man 好啲啦，如果 Bandai 就。 啊。即系日本不嬲系出真人样就冇咁好嘅，系咯系咯。 系咯系咯 系咯。嗯，呢个冇办法嘅，系咯。但系佢哋出即系将啲 2D 变成 3D， 佢哋就好劲嘅，即系因为你想象唔到啊，你 2D 啊点样表现咧？你。即係你嗰啲頭髮咁怪咁，其實點樣佢個另幾面都會似你通常整得唔好就怪嘅覺得嚇，咁、但係佢哋又點樣可以整到好似？ 佢先可以捉到嗰種神鬼 嘅。係啦，佢先捉到嘅，係啦係啦，即係到底悟空個頭點鬼樣㗎咁，但係佢整咗出嚟又 OK 嘅喎，係咯。 唔係你成日睇以為好簡單，即係以為啊小飛俠 啲都唔簡單， 個樣好簡單，好易整。其實你要整一次係好難嘅，其實 係。係冇錯，冇錯。佢就正佢係扁口扁面，你點解可以揼揼框睇佢都會似咧？佢點咧？ 你要360度都似好难噶、 哦。即系嗰阵时 Hot Toy 都出过城市猎人噶。系完全唔似噶嘛个样，其实 你调翻转咧，即系佢哋整开真人似嗰啲，佢哋唔识玩重现 2D 啲 嘅。做唔 到，做唔到，因为佢嗰啲要跟住相啊咁去做啊，即系其实日本个厉害就系佢个想象嗰度啊。 系 啊，个雕师厉害咗喺想象，佢呈现嗰样嘢就唔系咧，嗰啲即系死跟住啲想死揼嗰啲，佢又其实反而 三面图我照跟，佢哋都唔系咁做根本就 唔系呢一种，佢哋个强项唔喺呢度嘅啊，所以变咗唔同嘅，但系嗰个 selling point 唔同嘅， 系咁。另外头先讲开即系讲 Green Lantern 即系新电影嗰个 Peter 之后咧， 系 咁我见到佢之后应该而家有啲版啲相出咗嚟咧，应该会出埋即系呢只 Peter 嘅热感应嗰个样嗰个只上色版啊，即系会变咗系啲绿色、蓝色啊、橙色咁样。 我最唔中意佢成日都玩啲咩电子游戏，色啊 啲咁样。加个样都出过啦， 唔系咁啊，洛书又真系加个样就抄多，佢今次好靓啊呢只相得。 哦，系咩？哦。 因为佢啱啱咧，仲要个心，个心口仲要系有嗰个三角形嗰个瞄准嗰个红色嗰个标志喺心口度，俾人剥紧嘅。 即系佢， 即系其实佢跟翻个海报嗰只色啊。 做一笪笪，即系以前就球系一笪笪威核突嘅。 喂，你如果你揾翻今次Peter 海报其中有一张咧，系佢俾人哋咁样瞄准变咗二元色， 即系做翻嗰只色。 佢做翻我只海报嗰个咁样想法。 即系佢做得靓嘅。 跟翻都幾靚嘅。 哦，因為以往玩親呢啲就好肉酸嘅。 唔係，因為上次阿洛蘇又真係加我個版本咧，就比較求其啲，就係、是、一笪笪咁啊。 係咯。 咁佢呢個好似我見到而家暫時個版咧，佢上嗰個色咧就跟翻張海報啊，幾靚嘅。 哦 ，OK。 咁要留 意。係啦，咁佢另外即係歐騰尼嗰只 Peter 都會出嘅。 即係只高大衰啊！ 吓、 啊， 只高大嗰只都 出。即系如果要跟翻今次呢只嗰个比例，嗰只真系要好大只噶 咯。我见到好似系真系好大只噶，咁到时先知啦。因为佢就系、是、 咁大只噶咯， 要。咁、啊、应该冇十二寸咁大啩？ 呢只都成七寸几噶咯，已经去到。 咁我只可能应该唔会十二寸咁大啩，真系应该十寸到啦。 系啊。 唔知啊，咁又要到時公布先知道係點樣嗰只。咁、但係呢個高大衰，雖然喺套嘢咁衰，但係我如果以公仔嚟講，有啲興趣嘅。 哦，即係當 買公仔嚟講係有唔同嘅，公仔佢挑得靚。 嗯， 係咯，係。OK， 即係今次都 OK 係咪？呢一隻新 Peter， 如果以個玩具嚟講， 玩具嚟講係靚，係進步嘅，一路進步緊添啊！間房係。 OK， 系啦，咁另外讲一样嘢系未出，但系公布会就系出嘅变形金刚啊。 哦，系， 就 Double B， 系呢个系 MP 版嘅最新呢、這个咩甲虫车啊 ，Double B。 啊，即系出架福士，黄色福士，即系鬼马神仙车咁。 系咪即系下个电影版嗰只？ 即系新嚟紧电影版咯，系咯。 啊，系啊。咁啊，已經有片佢拍咗出咗嚟啦，只嘢咁 自動變形嘅 嚇，呢啲梗係唔係特效嘅，同埋隻手變槍變劍都係啲，梗係 唔使變形嘅， 梗係玩具，梗係換件嘅。 哦， 嚇個頭盔都係應該都係換件裝上去嘅，應該就 係。咁靚唔靚？我因為我未睇啊個片啊。 我覺得 OK 啦，佢變咗做即係個復仇者，佢上色好似有少少即係佢有少少陰影可以打咗落去嘅， 哦，佢有福祉嘅車，大車咁樣式， 因為佢話係， 咁係咪真係個車燈真係會著㗎？ 哦，咁就冇嘅， 哦，都唔係 嘅， 哦， 都唔係嘅， 哦， 係， 咁佢都係變形嘅。 頭先想講乜嘢 咧？頭先，哦，唔係，佢嗰陰陽啲色，因為佢似翻套戲嘅舊車可能係。 哦 ，OK， 即係有啲舊化咗你先。 係啊，咁佢又做咗啲陰影嗰啲色咁，有啲深啲咁啊。 咁呢架車咁細，有冇送埋條女咧？條女嘅車頭燈會唔會著咧？ 其實佢又唔係好細嘅，比即係如果比另外佢之前而家會出嗰、那個電影 系列哦，佢嗰只系大啲嘅呢只 M P 版。 哦，呢只大过嗰个系列个电影系列嗰只噶会。 因为电影系列一只跟翻其他比例系 deluxe 嗰啲咁细只，仲要比正常 deluxe 细噶嘛，佢本身。嗯、 哦。 即系我只会反而似啲1:220嗰只，我啲高达咁细嘅。如果你要买嗰只就。 咁、嗯、佢有冇跟翻电影设定咧？喺个车底见到佢块面喺度嘅。 咁我唔知啊，睇唔到啊。 嗯。 咁但系佢啲车窗又用咗蓝色嘅，佢呢、這个。 用乜蓝色 车窗？ 车窗系咯，点解咧？都唔系透明， 反而系电影版我只就会跟翻，即系电影系列哦。 跟翻透明 就跟翻透明嘅、嗯。我谂可能因为佢惊穿崩嘅话，如果你用透明， 哦，真系有啲 喎。 诶、哦、，M P 唔系佢哋可以连个里边啲 seat 位都做埋嘅咩？以往？ 嗯，其实唔系话完全做得到。全部都是設位做得到， 都 係 咩？ 唔係啊！ 但之前啲車佢都好似真係做得翻有設位又剩喎， 即係我啲可能簡單啲啊。 哦，呢只球位， 我真冇訂方收，所以就裏邊可能唔係有凳嘅 嚇。可能有，但未必做咁仔細。我未知啊，因為我睇唔到佢 呢個裏面點啦，係 啦， 係啊， 嗯， 係 啊， 嗯，都算靚嘅。佢個背脊嗰、那個。佢要將架車頂收落個背脊度，都收得幾細嘅，其實個位都。 嗯。 啊。 O K 啦，咁同埋睇咗原來。 係、 那個啊、如果你睇佢即段片咁，你見到原來應該佢心口識射飛彈咧，呢個 double B。係。 嚇？唔係得個樣咁。 佢嗰兩個，佢呢個計冇啊。咁因為佢嗰兩個車頭燈嗰兩嚿嘢可以揭起咗之後，入面係個飛彈箱咁嘅嘢。 真係愛美神飛彈？ 佢好細粒嘅，嗰啲係成扎。 佢兩個射彈盒咁樣啦，佢有兩個。 唔係你當變咗維基利咁啦嚇。 嗯。 係啊，嗰種。 嗯。 係啦，咁啊，右手係變炮啊嘛，左手有把劍咁啊，你叫。 嗯。 嚇，都係咁啊。 都幾靚嘅，其實就。 咦，咁啊，今次套戏都未上就咁快已经推啦，系咯，咁啊，好似都几有信心啊。 唔系，不过其实玩具系咁啊，因为其实而家佢第一批玩具其实家已经卖到噶。 嗯，哦 ，OK， Bubble B 嘅第一批玩具电影版。 系啊，但系嗰啲系小朋友玩嗰啲咯。 嗯。可能佢咪调翻转想个玩具行先，有时反而调翻转仲可以带动到套戏啊。 系咯。 唔系咁，其实本身孩子。保唔係，其實孩之寶一向都係咁噶啦，佢有啲玩具會快過套戲出嘅。 快套戲。係 嗰時星戰都係出咗玩具先做套戲嘅，好多時都。 咁啊係喎，係咯，其實黑炮都係喎，鬼咁早就有嘅。 唔係，不過最好笑係嗰陣時係 G.I. 租嘅，如果你係。 係 G.I. 租點咧 ？G.I. 租係派咗貨之後，突然間話唔想要啊。 係 hold 住夾咗呢啲啊嘛，即係遲咗成半年啊嘛，搞到咁尷尬。 咁套戲玩佢哋啫，其實。 啊、 應該個時間係啱嘅，其實係。 係。正常係啊，佢套戲臨製做咧幾個月咧，跟住佢啲玩具出嘅一兩月度啦，或者當正常。咁、但係佢嗰陣時啱啱先一做第二集嗰時，佢啱啲玩具派曬，跟住佢突然間講話要抽起要做 3D 啊嘛。係。係，所以先有咁尷尬嘅嗰陣時。 嗯。係。咁 Bubble B 今次呢隻都 OK 嘅，其實佢應該下一隻推就係套戲入面嘅星星叫啊，係嘛？ 但有啲講法話嗰個唔係星星叫 啊。係啊，有啲人講法即唔係星星叫嚟嘅喎，其實。 咁邊個嚟㗎？咁。係 咯。 佢另外即係、另外好似係雷電啊，定咩？我啲嘢 咁樣。即係同阿星星叫應該係同型嗰啲。 佢唔知有三四隻係一樣型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哦，即系佢唔可以话嗰只星星叫，星星叫已经有星叫个样， 吓、啊，即系佢哋好似有啲人讲话嗰只唔系星星叫嘅，睇过。 哦，咁啊差啲啦。 吓、啊，咁要到时先知啊。咁但系佢有呢只色好奇怪啊，因为如果系其余嗰啲就唔系呢只色嘅应该。 哦。 因为有只系蓝色，有只 系 紫色嘅。 咁啊，我记得系。 系咯。 因为蓝色啊，紫色咯。 佢只色都似星星叫喎，系咯。 系咯，佢都系红白。 系啊，咁啊 唔睇佢画头。 系啊，咁啊唔知啊， 即系话佢用咗第二个角色名嚟重现翻星星记嘅喎，系嘛？ 有机会啊， 系嘛？即系佢又出只平头柯柏文，但系佢话唔系柯柏文嚟嘅，呢只系边个啊？ 其实马格斯啊， 馬格斯 未出咗 系咪？ 喺呢套戏入边有个柯柏文嘅样嘅出现， 柯柏文嗰个样，成柯柏文变翻柯柏文系嘛？但 系 佢 系有，但系佢系马格斯嘅角色啦。 马格斯个角色，咁马格斯都系咁嘅样嘅，如果唔笠个装甲嘅时候系咯，即系起码佢原本个设定系咁啦。 系啊，呢个系漫画或者佢个玩具开头嘅设定咧。 系咯，即系其实个货柜再笠上去变噶嘛，即系佢原本个概念系。咁当然后屘又唔系啦，佢变咗个货柜，即系成架笠变咗个一节啦，个 变咗个夹嚟噶。 系 咯，系即系入边嗰个佢连埋一齐变咗，唔可以分开噶。 佢中意玩都得嘅，系咯，咁冇话得唔得嘅。即系如果佢又要出个第，即系跟翻 G 温样，咁咪话系第二个咯，系咯。即都有呢个藉口嘅，的确系。但 Bubble B 都可以变第二个样，其实佢点解佢唔可以话佢变第二个样咯？咁佢咪 scan 咗大家机，咪第二个样咯？点解唔可以星星叫啫？麦加登都转过好多次样啦， 系成日转啦，麦加登插咯。 咁你其他人有转，咁喺佢呢个设定上都冇违反噶，系咯？ 咁 scan 就变得咯，咁佢中意今日呢个样，听日第二个样都得噶，咁有咩问题咧？咁我唔知啦，系咯，可能佢又想推下第二啲角色嘅，有机会系咯。 唔係套戲就唔知點啊，但係睇個聲勢，其實出邊啲人就唔係幾知有呢套戲嘅。 嚇、啊、咁大聲？ 係因為我今啱啱見到有人喺反斗城見到變金剛啲玩具，咁佢好似唔知道就嚟又有新嘅變金剛咁嘅。 即係佢話又出咁啊？ 唔係，佢就以為舊嘅，點解會又有啊？咁啊？ 以為舊嘅啫。 係啊， 咁樣。 即係因為你變金剛不斷有得賣㗎嘛，咁佢覺得啲嘢係舊嘅。 咁啊係，佢都未停過嘅其實。 咁但係佢唔覺得點解就 Bubble B 唔同樣嘅咩？ 係佢冇啊，冇理 到。啲人唔覺㗎，就係覺得我哋都係黃色冇乜所謂嘅。 係 咯。 係覺得黃色架車咁樣，佢嘅印象就係 車唔同咗嘅。 係唔覺嘅佢哋。 個玩具 show 出嚟咧係個機械人形態嚟㗎嘛。 哦。佢唔係個車形態擺喺度。 咁意思都係呢個樣嘅，其實佢係。 哦、啊，咁啊系，如果你机械人形态系差唔多啫， 系咯， 我个车啊收完啦，系咯，佢都唔知，系咯，嗯，咁同埋电影宣传就未开始嘅，呢个系， 系啊，唔系，因为而家始终变金刚佢冇嗰个声势咧，佢唔会搞咁多嘢出嚟嘅， 即系今次唔会再搞到咁大件事啦，系话咩 premiere 咁又要嚟晒咩，又香港人唔准入咁嗰次，哇，几串啊，搞到真系。嗯， 系，所以应该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套嘢会做嘅年尾咁啊。 嗯，系咪咁大镬？ 系啊， 咦，咁可能濑嘢喎，因为 咁其实应该你预就算 Double B 就算拍得好睇，都唔会有变金刚即系开头嗰阵时嗰个咁犀利嘅嘢。 同埋几好睇都冇佢哋咁卖座嘅。 系。 同埋大多数人其实佢哋冇 G 温呢个情意结啊，得我哋有啫嘛。 唔系，因为其实。 睇開之前嗰啲先有 嘅啫。其實好明顯咧，之前點解即係一變金剛，即係除佢拍得咁差跌曬之外咧、 嗯， 其實係因為本身中意佢嗰啲浪 fans 咧，其實已經厭咗啊，因為 哦 ，OK， 咁快？ 唔係都成十年喎，變金剛， 嗯。 咁你 Marvel 而家都十年都有好多人開始厭喎，其實本身即係佢吹到咁大，但其實最高峰嗰時應該即係而家其實係睇復仇者四之後就可以睇到佢之後嗰啲人有冇興趣啊繼續。 嗯， 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好似睇完復仇者四之後可以收工喎。 啊？ 乜唔係連復仇者四都可以唔睇咩？ 哦，咁啊唔會，因為想睇咗佢哋會睇完復仇者四先收工嘅啲人。 哦 ，OK。 因為復仇者四之後就冇個美國隊長同埋 Iron Man 啊嘛，咁啲人就覺得係實係時候收工啦、嗯。如果佢唔中意新嗰個角色就， 嗯 ，OK， 呢只 Bubble B 係一個外傳，咁可能都佢當你一啲嘢啦，係嘛？ 唔係，係咪外傳？其實係變形金剛十年已經過咗佢嗰套戲 啊。即係其實我感覺會唔會有啲似呢個史力加頂多套長靴貓咁咧？即係就算長靴貓本來幾受歡迎都好。嗯，其实佢唔能够自己撑嗰套戏啊， 会系炸咗咯， 都系 成点样做都， 因为佢哋成日都讲底睇噶嘛，咁呢套缩晒水啦，咪佢觉得系嘛， 系少咗咁多人啊嘛， 少咁多人咁，咁同埋其实佢哋咪真系咁中意啊 Bubble B 嘅咧，即系你有啊 Bubble B， 過癮，但係得翻不波 B 啊，即可能你得翻柯柏文 O K 喎。係 咯。 係咯，得翻不波 B， 有冇諗錯隔離啊？ 我覺得呢， 佢唔識講嘢嘛，佢呢個得不波 B 係。 嚇！係。 留翻只下個女幫佢講曬啊嘛，要。 係咯，即我又覺得佢食咗鬼馬神仙車呢樣嘢對我嚟講又過癮，但係、你對我哋過癮咪即係死得咯。即我哋覺得過癮嗰啲，你就唔使玩㗎啦。即嗰班人一定覺得唔過癮，即等於可以做指標嘅。 唔係，因為佢哋對即係變呢隻車冇任何 冇 感情㗎嘛。 同埋我想問下，鬼馬神仙車啊，真係鬼馬神仙車嗰時嗰套戲係咪唔得㗎？ 唔係得㗎喎，我兩集我都有睇㗎喎。 唔係以前嗰套喎，即係講新拍嗰套喎。 哦，新拍嗰套我冇睇啊，直頭係。係 咯。 我就睇過舊嗰套 啫。即係其實佢係似嗰套嘛，而家係。 啊？係 條女搭架車喎。 啊！條女搭架車，唔得㗎係咪？唔票房唔得㗎。 唔得㗎，應該。係 咯，咁所以我都好驚㗎，等佢啊，講真。即係呢套只不過係將阿邊邊啊，將阿 Double B 代咗入去。玩鬼物神仙車啫嘛，我覺得係。 嗯。我唔知啊。 Anyway， 呢個 好。咁啊，但玩具啊，得意嘅嚇。 玩具我翻佢變翻做甲蟲車，我又有啲想買嘅。 過癮啲，係過癮啲嘅。嗯。 係啦。 如果佢個頭盔加個牛角更加好啊。 我覺得冇啊，佢反而似翻動畫而家新版嗰啲，有兩個頭盔，有兩隻大眼咯，俾佢。 嗯。 佢凹咗真係唔似佢之前嗰啲頭盔嘅。 嗯。 係啊，今次佢都盡量似翻即係舊時之溫或者動畫版咁抄，兩樣抄啲啦。總之佢而家今次就。 嗯。即係企圖籠絡翻一班即係原裝嘅 fans 啦。 或者動畫版嘅 fans 啦， 不過我覺得遲咗啲啦， 係太遲救啊！其實佢應該早啲走去救，可能會冇咁死得咁勁嘅。 嗰啲岩丁末期都係醫嚟噶，係咪？ 差唔多係啦，已經啲人當冇到啊，變咁狂先嚟搞啦。 嗯，嚇咁睇點？我都有少少興趣仲係。 嗯。 好，咁就冇。 差唔多我呢度。 嗯。嗯，咁分有冇其他玩具或者咩信号？ 冇啦，冇补充啦，我都。 好。嗯。好啦，咁今礼拜都讲好多啊，其实系咯，爆到飞起添啊。咁我哋留翻啲咧，有啲留翻下礼拜先讲啦，好嘛？好啦，咁下个礼拜冇啲咩做计？ 下个星期鬼修女。 哦，终于上啦！即系其实北美做紧噶啦，不过我唔知点嘅咧，佢个系咪好似都系话？入場 OK， 但係啲人睇完唔係好鍾意嘅。 好似都係 入場 多 嘅。爛番茄得十幾十三分嘅喎。 爛番茄做標準啦，成日都兩極嘅嗰度。咁但係票房就得嘅，因為啲人會想睇，但係睇完唔係好滿意，係咪？ 好過啊 ，Annabelle 添啊，個票房係。 係，哦，票房好過 Annabelle， 但唔滿意嘅出出嚟啲反應係。 但係啲人就話唔滿意嘅多嘅，其實係。 哦。有冇话追乜？唔知啊。 我又唔知喎，我就系话唔满意咯。啲人成日都讲话，可能啲惊讶效果已经，即系都系嗰几尾啊啲惊讶效果，可能系。 系咪同嗰时喺鬼屋惊悚上入边个表现差好远咧？觉得 嗰阵时可能系咯，佢做出少少，反而仲惊吓啲，有机会系。 系咯，因为嗰时佢几惊吓过，真系嗰幅鬼手女嗰个画。 系啊，嗰幅画系几得人惊噶，佢系。 咁而家佢可能真系做翻嗰个故事咁。咁同埋佢其實係咪本來係個靚女嚟嘅？ 應該係啩？佢話個大綱都話有個年輕修女自殺身亡嘅係。 嗯。 應該都係講翻嗰個啦， okay. 我覺得。 咁係啦，咁唔知佢呢個 background 故仔都係即係老作翻出嚟嘅啫，咁啊真係又未必精彩。係啦係啦，咁但係 anyway 咧，下個禮拜點都會睇睇同大家講下啦，係咪？ 係啦，我應該會睇嘅我。 好好，咁啊，即系再等阿笔打翻嚟，一齐再讲讲套死神，系咪？ 系啦，咁仲有 咁仲有咩嘅？ 有黄金兄弟啦， 系 黄金兄弟，即系呢个扮晒古惑仔，即系成个古惑仔班底，不过就唔系做翻古惑仔嘅。 系啊系啊系 即係鄭伊健、陳小春嚟嘅， 錢家樂導演嘅。 哦，咁樣 ，OK。咁其實都係主打內地嘅，原本呢個片我諗個構思係咪？因為內地對古惑仔都仲係念念不忘，咁但係香港人會唔會已經係覺得好 out 咧？ 係啦，真係唔知啊。咁但係我睇個畫頭咧，我就俾我嘅印象就好過我睇歐洲攻略個畫頭喎。 係啊。 哦。哦。 即係個印象。 即係佢仲特工啲。 嚇！我直頭個印象係好啲啊，係。 嗯， 我阿森你系咪？咁你系咪都话觉得系啊？ 系啊，我都觉得佢呢、這个即系你唔会话咁觉得佢系古惑仔咁，虽然嗰啲人都系嗰啲人啦。 似翻港产片啊！ 系啦系啦， 哦， 即系可能佢 即系佢 sell 系 sell 翻个 cast 啫，佢 sell 翻个 cast 佢哋做啫，其实唔古惑仔嘅，根本系一个 OK 啲合道啊， 咁啊睇可能好睇啊， 应该阵味啊，我觉得佢系。 嗯，咁可能好睇啦，咁样系咯。 咁反而会，我觉得又唔同咗啦，嗰样。 可以一睇啦，可能 系。 系啦。好，咁到时睇下。咁内地观众的确系可能接受嘅，系咯。 系咯。咁仲有阿特务案 J 都系下个礼拜做。 哦 ，Johnny English， 哇！呢套反而唔系好。 唔得啊！呢套真系。 呢套唔知啊，真系咯。其实一都唔好睇， 我 大佬系咯。 我真 係即係翻睇翻嗰啲 Mr. Beam 電視仲好睇啲，係咯。 嗱，咁我見到咧有一套叫做係《沉默的證人》喎，張家輝嘅喎。 但係好奇怪喎，我都唔知咩片，佢又係鬼佬導演嘅喎，嗰套嘢係。 誒？ 係咪啊？ 咁犀利？ 雷利哈林。 叫做雷利哈林，我唔知係咪鬼佬啊？呢套。係 啊，係啊。 得名啫， 唔知啊，但系佢啲全部中國人嚟喎，即係或者係啲亞洲人啦、啊，至少啊，係咯， 中港台啦、啊， 即係得個導演名睇落似唔係中環啫，係 啦， 係啦，咁演員就係張家輝同任賢齊， 係咪張家輝自己改咗個筆名，自己做緊導演啫，係咪？其實就係 佢 啊。咁都系佢， 咁得人惊， 改咗笔名啫。 佢话个故事咧就系讲阿张家辉咧，佢哋系一个法医官嚟嘅，就任贤齐系一个神秘嘅罪犯， 哦、 就走去抢一条尸体咁样嘅，佢话系。 嗯。 哦。 OK。 嗱，我睇到嗰个导演都系鬼佬嚟嘅吓。 哇、啊，个、哦、样系鬼佬嚟嘅。 系啊，咁但系佢拍嗰啲咩嘅咧？咁、哦、就系、是、睇下先啊，我转翻。你又正常讲话先？咦，咩嚟噶？咩《古剑奇谭之流月超明》吓？ 咩嚟噶？ 咩嚟噶？呢个唔好识，但系啲中国嘅奇幻冒险动作片嚟嘅，咁犀利。 即系都系呢个鬼佬拍嘅。 系啊，系啊。 咁我谂佢唔系鬼佬，系嗰啲蒙古人嗰啲嚟噶。 但又唔係喎，睇翻佢，咦咩啊？大哈爾，睇下先，哦佢係芬蘭嘅，睇下先出，係咯，佢講芬蘭嘅喎，佢話佢係， 我即係啊，即係芬芬意思就可能佢係啲少數族裔，咪即係嗰啲咩少數民族，佢其實中國人嚟嘅，即係熱巴嗰啲係咪啊？你講 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咩藏族啊咁嗰啲 啊， 即 係其實佢係講曬中文嘅咁樣。咁但係你話唔係喎，你話但係新宇就話唔係喎，係芬蘭喎、啊。有冇睇錯芬蘭玉啊？定芬蘭定米蘭站啊？ 咁佢話佢出名啲嘅作品就譬如係呢個《猛鬼街四》啊，嚇同埋呢《虎膽龍威二》啊，《巔峰戰士》 唔係咁。 虎膽龍威二喎， 係啊係啊，佢咁寫。 唔係講少啊， 二係得嘅喎，大佬。 嚇， 係咯。 咁佢今年都59歲㗎。 哦 ，OK。 我真唔係後生嘅。 係。咁 我都魔人啊！ 佢真 係 撳翻《Die Hard 2》，你睇下導演咪真係佢。係 啊係啊係啊！ 真係要再次引證先得啦，係咯。 係。咁啊。阿新年靠緊嘅期間，咁其實下星期咧，我最有興趣睇嗰套就係《搏殺機》嘅，其實係。 哦，呢套又係 正式做嘅下星期。 係啦，下星期都係50號做嘅，都係。 嗯。 反而呢套我係最想睇嗰套嚟嘅，如果下星期。 嗯。 系啦， 唔系科幻啦，但系个题材都有趣嘅。 我觉得 几我头先讲错咗啊，因为个鬼修女嗰个应该烂番茄应该26分嘅，我见到 高啲 十几分咯，个系呢个薄荷杀机 吓 吓，唔系啊嘛， 唔系啊嘛。 你講係咩先？嗱，你嗰啲影評人比定係觀眾比先？佢成日都兩極嘅喎。 嗱，如果鬼修女咧，影評人又26分，跟住啲觀眾啊46分。 嗯。 哦，都好啲啫。 係啦，咁薄荷殺機我要再睇先睇到。 O、okay、 K。嗯。我記得影評人就得13分嘅，好似如果薄荷殺機。 咁差？唔係啊嘛。 應該幾好嘅喎。哎呀！ 嗱，咁我睇到呢个《Die Hard 2》就系话呢个人拍噶， 真系？ 系啊。 哦，咁睇下有冇将阿张家辉弹到上半空啦，坐嗰个弹射座位咁样。 咁啊， 重现翻嗰幕经典系嘛？ 咁啊，同埋佢呢度话呢个《驱魔人》前传系佢拍噶。 嗯。嗯？系咩？ 系啊。 咁犀利？咁今次做咩會真係拍到中文片嘅？真係點解會咁？ 係咯，唔係我抄翻資料都係嘅，《Die Hard 2》都係呢個導演拍嘅，的而且確係。 即係揾唔到食係咪？喺荷里活而家真係，即係佢過氣日本紅星係嘛？ 佢仲拍過有套鯊魚片啊，即係講嗰條鯊魚有智慧嗰條嗰個鯊魚片咧，即 係係又係佢嘅 嗰套啦，嗰套都係拍過，原來又係。 哇！佢一路跌龟喎，而家咁 一路跌紧落去，好明显佢系 跌到拍港产片喎，而家 连啲片好睇嘅程度都一路跌添。如果系讲翻， 系咯。 咁迟啲都系 M 3三文林，如果真系濑嘢啦，嗰套睇下嗰套濑唔濑啦，嚟嗰套啊。 嗯。 下咪就嚟做啦，好似话系咪都系嗰套话 Glass 啊嘛，即終於合體啦嘛，即係佢哋幾個 係咪應該要2019年1月啊嘛？好似嗰套係 哦，嗰、那個未做嘅，係咯，不過都好快啦，係咯， 嗰套要 咁快知死唔死啊？咁如果再死咧，佢真係要嚟香港拍戲啦 ，M 李三萬林都 係我揾翻啦，薄荷殺機咧，影評人而家跌到得 12% 哇，咁樣 咁慘啊！ 但係觀眾有 80% 喂咯，好似評價好高嗰套戲。即系佢嗰班影评人压屎啦，嗰、那个烂番茄咪收咗钱噶嘛？ 唔系，其实我觉得佢而家咧个烂番茄已经变，唔系个烂番茄咧，我觉得其实啲影评人咧已经变为咗咧系佢啲口味嗰样嘢嘅，即系嗰个题材系即系譬如政治正确啊， 又系左交嘅戏咁。 系啊，跟住佢个间公司又同佢关系好好咧，跟住我觉得就会咩噶？ 点解你讲到咁似香港嗰啲嘅？嗰啲、 其实都已经变咗香港化啦，我 觉得。咁系咯，嗰班系咁噶嘛？个 friend 咪俾高啲分 ，friend 咪好睇都话唔好睇嘅，做咩？唔 friend 就一定唔好睇，唔使讲个套有冇睇嘅，好唔好睇系讲 friend 唔 friend 嘅啫。 其实佢好睇，佢入面嗰啲讲嗰样嘢啱唔啱佢哋嗰个价值观，同埋佢中唔中意。 政治光谱， 即系佢讲嗰样嘢，可能佢入面有样嘢佢唔啱，佢嗰样嘢咧，佢就全部俾好低分嘅。 唔系论紧套戏嘅好唔好嘅， 已经好大程度受呢影响，我觉得佢哋而家。 食评都唔系讲啲好唔好食嘅，讲啲场子靓唔靓啊？ 唔系，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系呢近呢五，即系点讲？呢三年。四年才是咁嘅，即係早五六年前我睇爛番茄仲係比較正常嘅，佢哋。 哦，當然啦。 即係近呢幾年好似唔知，即係好似出咗問題咁，佢好似一啲題材一唔啱佢哋，有啲就踩到勁低，明套戲都冇衰到俾到勁低。 都 open rising 啫嘛，直情。佢都唔係評緊套戲嘅，評緊第啲嘢。哇，等位等好耐喎，呢間餐廳咁好唔好食先啦？呢間嘢叫佢攞杯水嚟等10分鐘喎，咁好唔好食先啦？啲都冇講嘅。即除講嚟講去都係啲唔關啲食嘢事嘅，即係呢啲啊嘛，即係啲評分係嚟自啲食嘢以外嘅嘢嘛，咁呢個食評嚟嘅喎，唔係室內設計評喎，大佬嚇，即係當然我唔係話冇完全冇關意思，即係你係咪首先同啲有冇食先食評，你可以附帶講其他嘢嘅 ，OK， 但係唔該你講啲食有冇食先 ，OK， 咁你影評同有冇睇先，唔好講其他嘢住。拍成點先？技術上得唔得，或者點？你唔係咁，你而家全部嘢就係啲周邊因素影響曬所有嘢，係嘛？ 嗯。 咁啊，咁樣呢啲其實都冇資格出嚟做影評人啦，講真。 哦。 但冇辦法嘅，係啦，即係你所謂越專業嗰啲，就係越係呢啲專業嘅意思咧，就係佢喺行內收緊水咁解啫嘛。係咪嗰啲有俾水就話好，冇俾水嗰啲就話唔好啊？定係咁啊？ 嗱， 我唔知人哋發生咩事啦。總之，我夠膽講咧，佢哋嘅嘢已經係唔需要你啊。可能嗰班觀眾嗰個評價咧，仲反而值得睇下。咁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是、爛翻嘅係內文嘅，佢唔係得多分嘅。你咪即管咪睇下佢裏面寫嗰啲合唔合理咯。即係佢裏面有寫噶嘛，即係佢踩點樣踩，讚點樣讚噶嘛。咁當然係英文噶啦，咁啊，但係可以 dab 下嘅，係咯。其實你我哋睇 Open Rise 都係咁噶。你估我淨係睇佢分嘅咩？我第一件事係唔會睇佢分嘅，我係睇佢寫咩嘅。如果佢裏面咧鬧嘅所有嘢咧，都唔關啲食嘢事咧，我會 at law 咗佢嘅。係，即除非佢講鬧嗰啲之餘，佢都提下啲食物，咪最抵死啊！有啲俾到好低分嗰啲啊，我講食評啊 ，Open Rise 真係，佢鬧曬所有嘢之後咧，佢但係佢最尾敗對威啲嘢都幾好食嘅，佢話。 係。 好笑，但佢俾好低分喎，因為佢其他嘢佢覺得唔得嘛，等位又耐啦，啲叫佢攞杯水又慢啦，跟住好多好多嘢啦咁但係拜對威啲嘢都幾好食咁 ，OK， 咁你鬧到咁，但你都話拜對威啲幾好食，即係啲嘢真係幾好食啦，係嘛 ？OK， 呢間嘢我真係覺得食得過，我係咁噶，即係當然你唔係就係睇一個啦，你睇到好幾個啦。咁如果你發覺唔係嘅，其實佢哋鬧嗰啲嘢咧係嘅，佢係嘅，或者佢又真係等位等得耐，咁等位等得耐咩出奇啫？睇即係呢個缺點嚟嘅咩？唔係佢間餐廳缺點嚟噶嘛，係咯。或者落咗佢個位置，我比較隔舌咁呢個都唔係你俾佢低分嘅原因嚟㗎。其實你 Mindy 係啲嘢好唔好食啊嘛，但你個個都拜到 Wendy 都幾好食，咁咪得啦，即係話呢樣嘢得咯。咁我諗大家要去咁樣去睇咯，唔好就係睇個分係唔夠嘅。你要睇下佢裏面寫乜，咁大家 dab 一 dab， 唔好就係話爛番嘅俾幾多爛番，冇意思嘅，就俾咗分係冇意思嘅。佢俾到佢接接就零分，但係拜對 Wendy 嘢幾好食喎，咁你呢個分係即根本其實。亦都有人呢我見過有啲人寫影評啊，佢調轉喎，佢俾好高分，因為佢想你睇佢段嘢，如果裏面係鬧佢喎，都有嘅喎，即係話咧佢個分數同佢入面嘅內容啊，其實唔成正比嘅，或者有時佢專登用一個相反嘅引起你注意啊，所以你淨係睇分數係冇意思嘅，喺呢啲咁嘅呢類咁樣嘅評價上面咧，最緊要睇內容啊，我的意思就係咁。咁大家 dab 下，逐段揀啲嚟睇下，鬧嘅人鬧乜嘢，讚嘅人讚乜嘢，其實或者你會揾到個其實佢真係講緊係乜嘢咯，係咯，或者你自己係咪啱你嘅口味或者你嘅要求咯？因為佢如果佢鬧啲嘢，你覺得冇所謂嘅，我都唔 care 呢啲嘢嘅，即係嗱，我嘅裝修其實唔係咁靚咁，其實我都唔係咁介意嘅喎，即係你啲嘢好食就可以，我唔理你裝修靚唔靚嘅話。咁但如果你嗰啲你本身係好要食裝修人啊，你要個環境好，咁你就可能或者唔得咯。咁你應該從佢內文去了解翻咯。即係舉例啫，我用又用食嘢嚟做比喻，戲都係嘅。佢鬧乜，咁你咪睇下咯。當然佢都唔一定係啱嘅講啲嘢，咁你睇下內文先啦。既然個相差係咁大咧，其實即係你唔可以一面倒去就係憑爛翻嘅分數啊，即係意思。佢即係影評人同觀眾都相差咁遠，係嘛？馬仔， 係啊。 OK， 咁我諗《薄殺機》有一定嘅可觀性嘅，我認為。 我啱啱 既然觀眾俾咁高分，係咯， 佢有話頭啦，咁啊，我覺得好似咦女版 John Wick 咁啊，真係。 係。 咁當然。 咁大家睇啊，即係你唔親身睇過，唔可以。即係其實而家點解個扮先知咧？你都未食過、未睇過，你已經要判一個死刑咁做咩？做咩事？即系咪就系与神同行咧？嗰啲阎王咧，系咯。咁如果你睇过个话头或者即系你大概知道嗰个类型，咁系啱自己，咪入场试下咯，系咪？系咯，咁有兴趣的朋友睇下呢套啊，系咯，播晒机啊， 系啦， 嗯，好，好冇。 好，如果讲到27号，即系最后个礼拜就系《银魂二》啦，就会做。咁但係我哋今個禮拜都講咗啦，其實係。 好，咁到时大家睇完可以再讲嘅。 就可以入去戏院睇啦。 其实暂时只不得北大一个人睇咗啫，其他人我都未睇。 我哋都未睇嘅。 系咯，咁或者到时可以成日数彩蛋都可以数多好多出嚟嘅。 可以再倾下，到时候。 再倾嘅可以系啦，即到底系肥环，到底系真系系。是 fit 咗啊，定系更肥啊？咁大家咪入場即系判斷下啦。我梗系覺得佢系更加暴肥啦呢度。 咁就10月25日咧都有我哋今日都講過嘅屍殺片場嘅優先場嘅都。 系即系趁 Halloween 系嘛？唔系即系 啊， 唔系趁中秋啊！佢唔系趁 Halloween， 系趁中秋。 9月24号就会上一场优先场咁样嘅 系啦。 嗯。 系啦，咁我哋已經穿咗橋啦，其實係嘛？ 係啊， 大家有聽過頭先嗰段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個故事係冇喪屍嘅。 咁樣。 係咁，係啦。 係因為我哋其他主持都未聽嘅。 係啊，我都未聽嘅，其實唔緊要，不過都。 其實係冇喪屍嘅，其實真係戲中戲嚟嘅，係啊。 哦，咁樣。 係啊，咁就。 佢係一個戲中戲加一個拍攝特輯啊，其實係。 哦。 咁就係咁，今個月就係咁啦。 嗯，咁我哋要等嗰个古装打丧先，即系呢个厮杀帝国系几时咧？ 11月啦，嗰个就 系一谷系啊，咁后嘅哦， 系啊， 因为十月先至韩国上，系咪啊？ 系啦，佢要 其实韩国都未上嘅 厮杀帝国啊，11月 几时啊？十月几时啊？ 11月1日 系，但系韩国咧？ 11月1日，韩国好似 韩国都要上，好似十月。佢十月就做啦，好似韓國。 系啦，韓國應該十月嘅系。 佢哋會趕 Halloween 嘅，應該佢哋。 哦， 我諗係啩。 咦？咁我見到呢個10月4日有嗰套惡獸咯。 係啊，有嗰套怪獸片，惡獸就係10月4日做啦。 即係香港會10月4日演上啦。哦，呢度紛紛一定睇啦，係嘛？但係呢度紛紛睇唔睇到咧，或者會唔會同我哋講到咧？因為紛紛下個月會有可能會唔會有成兩個禮拜唔喺香港啊？ 得呢套睇到， 會睇到，呢度會睇到，係。 呢套同 Venom 我都睇到嘅。 哦 ，OK。 哦 ，OK， 咁啊，分分同我哋講定先啦，係咯。因為十月分分真係好長時間唔喺香港。係 啦，係啦，係啦。 要安排下點算先嚇，係咯。 睇到呢兩套睇到。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 就 係 咁。 就係咁啦，係嘛？中間就冇咩話啲乜嘢啦，咁就一跳要去到，即係12月先有嗰扎。嗰扎咁嘅科幻片啦，唔需要咁多啲啦。 嗰堆好誇張喎， 即係今年有一半嘅科幻片喺12月1日裏面做曬嘅，係啦，頂佢個肺啫。 都差唔多㗎啦， 係想玩死我哋啊！主要目的係嘛？係。即到時係咪我哋都要分開幾個禮拜講，會唔會好啲咧？真係。 要啊！ 如果唔係，我哋驚嗰集我哋做足24小時。 因為根本都睇唔曬，想講都冇得講。 係啦，都睇唔曬啊！真係一嘢冇可能啊，係咯。 系咯， 可能要分開少少啊，到時真係唔能夠第一輪電影就講曬，真係冇辦法啦。到時應該係咁啦，我哋估係咯。 嗯， 好啦，咁好，咁冇啦係嘛，冇啦係嘛。 好啦， 差唔多。 好啦，咁啊講唔曬嘅，今個禮拜其實仲有好多奇奇怪怪新聞，咩嗰啲咩異形嗰啲咩線啊，整嘢食哇嗰啲，係啦，睇有興趣可以上翻曬去我哋群組，哇嚇死睇到但原來係日本嘅一種。名產叫即係一個唔係，同埋最抵死，即係佢哋原來咧係會真係攞嚟當異形咁拍咧，嚟拍旅遊廣告啊。係。就係 sell 佢哋嗰度個地方，咁原來喺佢哋嗰度呢樣嘢係好普通嘅食物嚟嘅，但係你見到第二啲人哇咁醜樣嘅，唔敢食，真係異形咁嘅喎，佢個頭係唔係講少冇眼嘅喎。 奇怪就係，我哋初初以為係佢嗰個可能係個 gimmick 係個裝飾嚟嘅啫，我叫佢食嗰度咧，佢連埋個頭一吞落去喎。 哎呀佢成日变咗鱼干咁成日话好好味咁喎。 哇 真係我哋冇讲错啊人类真係宇宙间最恐怖嘅生物啊真係啲外星人真係冇嚟真係俾我哋食晒 即 係 你 异形都攞嚟上菜真係真係现实 出现。中国人才会咁样去食嘅啫。 佢唔系啊原来地球人係咁啊哇好驚啊真係。嗯咁同埋另外有一个地方呢佢就话佢嘅海流啊咩唔知咪全世界最急啊！佢就出現一隻怪獸，跟住就後屘只怪獸點樣被消滅，就俾個海流沖走咗就係咁啦。咁原來佢係一個旅遊廣告嚟嘅嚇，咁呢啲打開睇翻啦，群組有。我唔係新嘅，不過即係意思講開就話人哋旅遊咧，旅遊觀光局啊，即係等於香港嘅旅發局，人哋係會用呢啲嘢嚟去 sell 嘅咯。咁香港俾少少創意啦，我只話意思嚇，係啊， 不過你叫佢惡笑，佢都拍戲都冇乜創意，你仲講下呢啲有創意真係都難啲啊！好，咁但係就啊，即係鼓勵下，即係其實原來咁都得嘅，即係旅遊唔係一定 sell shopping 係啦，係啦、 嗯。 再講翻咁啊，禮拜我哋喺北打個旅遊篇嗰度有提過嘅，即係唔係淨得 shopping 嘅，咪可以去到學下人哋當地人。就算入戲院睇下戲啊，唔係嘥時間嘅，係即係瞭解人哋係點樣觀影嘅。嘅習慣嘅咧，人哋係點嘅一個文化嘅，呢個先更加值得睇嘅。呢個再講多次，係好啦。咁大家聽翻曬我哋其他嗰啲節數啊，係啦，講好多好多好多嘢。 漏咗一樣嘢，我想補一補嘅，係咁依個一講嘅啫。就係、是、呢個木村拓哉咧，就會喺呢個 PS4 嘅一隻 game 啊，就叫係咪叫 Justin Ice 啊？唔係好識讀啊。係，總之咩死神的。遺言咁啦，咁就簡單啲嚟講咧，其實佢係一隻人中之龍嘅嗰種玩法啦。其實應該話直情係一樣咁滯啦嚇嘅 game 嚟嘅。 係， 不過就係玩呢個查案嘅，係啦。 即 係 龍魚啊，係龍魚。係 啊係啊係。係 龍魚嗰個玩法，但係查案係點？ 查案。 有佢哋用 scan 咗佢啲樣落去，係咪意思係咁？係 啦，會有木村拓哉做主角嘅，係啦咁咯。 嗯，就係咁係嘛？ 係啊。 唔好用啦，香港啲人都唔識邊個木村拓哉嘅。 咁唔係嘅，好似即係如果係打開機或者係有留意開嗰班人都覺得咦又幾特別。 都 OK 係嘛 ？OK OK。 咁但係當然個玩法就冇乜新嘅，都係嗰啲嘢。 即係其實真係龍魚咁啦，係咯。 係啊係啊。 個個 gimmick 即係整咗木村拓哉 scan 到樣，即係嗰時阿金城武 scan 到佢鬼武者咁啦，你當啦。即係有少少咁啦，即係類似啦，好，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即係去留意。喂，好多好多消息講唔曬，可以睇翻我哋嘅群組先，好冇？之後再講啊，因為爆得好勁噶嘛，禮拜嚇。咁大家就 係 啦，係啦。咁大家喺安坐家中啊，係要打風啫，要祝大家真係要出入平安同埋安全，同埋冇辦法一定要出外嘅朋友真係小心啲，就係咁啦。 係 啦，係。係啦，係啦，係啦。好，咁下個禮拜我哋再繼續啦，咁啊。喂，咁我哋有咩边个渠道可以听到我哋讲下先？有嗰个咩 Castbox 咩？ 系，冇错 ，Castbox 嗰个 app 啊，你就如果 download 咗个 app 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但如果你上网嘅咧，那个 Castbox 个网址就系 castbox.fm 斜洞 ch 斜洞，跟住打呢个 number 137-2795，再读多一次137-2795咧，就会揾到我哋噶啦。 系，好嘅。咁好方便嘅，系啦，亦都唔会阻慢你个手机嘅。咁手机用呢个听就好过，即系肯定好过 YouTube 啦。YouTube 嘥晒啲系咯数据啦，系啦。咁呢度听就得啦，因为都系得声嘅啫。我哋 分咗节嘅， 分咗节嘅系啦。同埋呢个你用呢个介绍俾人就方便好多，同埋佢识得自己咧，即系如果你 download 咗，佢识自己提你又有新一集啦咁样嘅。就咁啦。好，咁除咗呢个之外，到底有啲咩地方仲听到我哋噶？其实花生嗰边系咪？冇 update 㗎啦，我真係想知係咯。 有冇 update 就一時時啦嚇，但係咧依家直情通常佢個網咧，我哋都係上唔到嘅。 哦，即係連佢本身個網上唔到咁大鑊啊？ 係啊，好多時都係入唔到。 哦，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個節目都用佢啊？咁樣 ，OK， 咁真係冇計啊，係咯。好，唔係又冧一個台係嘛？ 唔知啊。 即系网台真系玩完咯喎，呢样嘢似乎就嚟咯。 咁当然啦，唔同人有唔同生存方式啦。呢、這个云海佢都话呢个格罗之离啊，好似要收费啦，开始准备系啦。咁而热血嗰边佢哋都开始咗呢、這个重温要收费呢样嘢啦。 嗯，系啦，咁啊受欢迎节目就当然有收费嘅能力啦，系咯。 系啊， 即系我哋呢啲唔受欢迎嘅节目就。我哋要收费，我惊我哋俾钱都冇人听啊！收费系咯， 唔知啊吓， 即系原来听拜拜全面睇有$10咁啊嘛，我惊啲人都唔听，你信唔信？ 唔知喎， 原来有钱俾翻啊，听一听一听啊。 咁等我开咗 PayPal account 睇下大家有冇咩表示啦、 咩意思啊？即系俾钱佢哋，我哋调翻转。唔係大家開 PayPal account 係嘛？我哋俾翻$10大家聽係嘛？係每聽一次$10，啲人咪狂撳咯，佢唔聽㗎係嘛？我搞下 啊，唔知啊，唔係傳銷制度啊嘛，你每介紹咗人，俾十蚊裏邊有5蚊係你嘅，咁係嘛？咁啊，咁啊得啦，啊，啊，再出埋礦機，遲啲我哋係嘛？係咪 咁 啊？系是但啦，即系呢个你唔系灵异节目，唔系嗰啲即系或者时事节目咧，你基本上好难收费嘅。即系除咗呢两种类型，其他都唔得嘅，系啦，嘥气啦。电影节目一定唔得，同大家讲，即系冇人会俾钱。即系你谂下电影，一本杂志都养唔到，你谂下啊，杂志都唔想买本睇啊，大家你 戏都唔想睇啲人嘅， 戏都唔想睇啊，啱啊，K 以为 Q time 嘅啫嘛，系咯。系咯，系咯，咁你仲讲啊？收费啊，真系悭啲啊，真系，咪真系得系啊！你咪摆个捐钱箱出嚟，叫大家即系纯粹当捐钱咁捐咁，芝麻香油咁或者咁都仲得嘅，系。不过你唔好预多咯，系咯，嗯。咁啊 ，anyway 啦，咁佢哋嗰啲营运就好贵嘅，我哋又冇乜嘅啫，吓，系咯，即系佢哋啊，的确吓，冇钱系搞唔掂嘅。我哋不嬲冇钱都做咗十年噶啦，系嘛，咁啊。唔同嘅嗰样嘢，好咁啊！网台就应该越嚟越难做噶啦，呢、這个肯定嘅，同埋系咪都会缩嘅喺呢样嘢，系咯，都睇到嘅，咁反而系到底点样生存落去，就唔系嗰个收钱，讲收钱啦，系你咩平台可以再摆或者再听呢、這个先系我哋讲嘅生存啊！我哋讲生存系讲个空间啊，个生存空间嘅问题啊，其实系吓，到底你仲可以摆去边嘅问题啊，唔系钱啊。即製作咁，我哋又唔係好多嘅嚇，咁但係你真唔係好多錢啊嚇，主要係時間咧嚇。咁但係你話冇定擺咁，就算我哋點整都冇用嘅喎，都要有定方可以擺到同埋大家聽到，同埋揾到啊，即俾未認識我哋嘅人揾到啊嘛。你冇嘅話，咁嗰啲咪冇生存空間咯，就係咁啫嘛。好，好冇，即係 suppose 係花生係有嘅，咁但係唔知咩狀況啊而家 OK。系啦，咁 Record 先就繼續，當然有 update 啦，每個禮拜都係咪？咁另外 Cat Square 啊，係咪啊？係嘛？嗰邊繼續都有啊，係咪？係啦，係啦，係啦，就咁啦。好嘅，咁啊好，咁大家去以上平台聽我哋啦。好，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 係啦，咁啊，另外咁啊，北大仲有啲咩見聞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喂。 是啦，咁今次日本 trip 我有兩個目的嘅啫，咁原本呢我就擺得好重呢，就係、是、呢個少年針嘅創刊50周年紀念展嘅 Volume 3, 咁就係記咗2000年代至到現在嘅漫畫作品，咁、就三個 Volume 嚟嘅呢，相信呢度係最熟悉嘅。亦都係最 即 係 你意思呢個係延續翻上次去嗰個針展？ 冇錯，我上次去嗰個是 Volume 2,、就係就1980至2000年。咁、 okay. 之前其實 Volume 1咁我冇睇啦，就1960至1980。咁就代代都有唔同嘅象徵物啦。咁、上個 highlight 就其實龍珠，亦都係龍珠嘅，就係講咗嗰一期係少年針嘅最高銷量。咁六個日本人有一個人買咗嘅。咁係啦，就600,000本嘅，咁就係最高銷量咁樣。咁但係就嚟到呢度呢，佢就 Volume 3, 咁我原本我擺好重，但後尾我睇完就發覺呢就有啲失望嘅。咁點解呢？因為 Volume 2我都有專題講啦，佢係都有好多嘢玩咗，譬如有啲 motion graphic 啦、會有好多片啦，有好多作者嘅 video 嘅訪問啦，亦、都會有啲譬如你話天長龍閃咁有啲立體砌出嚟嘅光影咁樣，即係會有啲即係總之有啲嘢做咗。咁但係今次個 Volume 3咧，反而失望就全部都係畫，就一樣嘢玩嘅。 O K， 即係冇話揾啲咩嘢試下營造下，玩下 啲 裝置藝術啊嗰啲咁嘅嘢冇嘅，係 啦， 係畫展咁嘅啫。 係啦，咁、但係當然都有少量有啲嘢玩，譬如就佢叫玩咗就死亡筆記，就真係擺一本筆記喺度。咁、你行埋去掂嗰本筆記咧，上面個電視機咧，就其實就上面有個 top shot。就好似係個上帝視點影翻你自己，咁你掂到嗰本筆記，你就會見到個鏡頭，見到自己個頭殼頂咯。咁然後咧，留黑就會喺個鏡頭度出咗嚟，咁就好似就即係你掂個筆記就見到死神咁樣，咁就叫玩咗一個咁樣嘅。 咁㗎係嘛？ 係啦，就好流嘅，冇個留黑。

咁就然後之後就叫比較大啊，即係我講啲大比較，起碼有幾幅牆啦、啊 嗯， 有好多得一幅牆嘅啫，即係可能一個作品嘅彩色，跟住就前面嗰幅牆就掛四五幅黑白原稿咁就算啦，好、 嗯、 多作品都咁大嘅之後大就係黑子籃球， 有個籃球場頂啦， 唔係就只不過有幾個好型嘅角色嘅彩色彩稿，咁啊擺咗喺度。咁咁樣嘅啫，咁啊有啲對話咁，有啲冇人明嘅對話，日文咁樣寫咗喺度咁樣咯。咁跟住就靚，叫比較靚嘅就係 ICU 21，即係嗰個叫光速達陣啊。如果即係台灣譯啊，即係嗰個美式足球嗰、那個。咁我嗰時都幾爆笑嗰套嘢。咁啊叫做有啲彩稿啊，又會有啲人物介紹下，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即係成日作弊嗰個啊，跟住又論嗰、那個。會背對向後行，即係接波嗰個馬騮仔咁樣，咁幾個 highlight 個人物咁樣彩色啊，咁我都冇乜特別嘅啫，即係彩稿加啲黑白原稿。咁之後大篇幅就係網球王子咁樣就，網球王子幾圓幻嘅啦，咁佢會有啲必殺技啊登咗出嚟啦，即係嗰啲咩打網球打到結冰啊。跟住又滑蛋啊！嗰啲， 但你講嗰啲都係稿啫喎，都 講 啲乜嘢？ 全部都係稿啊！我冇 high 特別 highlight， 全部都係稿，咁所以成個針展都係稿。今次、 嗯、 啊，咁然後就特別就到頭先我哋講過嘅銀雲，咁銀雲都算大嘅， 嗯， 即係都接近一個場區。 有冇翻今次啲電影裏面嗰啲嘢擺翻喺度？冇。 誒，咁冇，佢借漫畫嘅，咁我懷疑版權問題啊。咁而銀雲入面都叫做，反而都叫做有個萬事屋嗰個門口，即係模擬咗。咁樣嘅啫，係啦，咁啊，其餘就有啲彩稿咁樣，加啲黑白稿咁樣咯，咁、嗯、不過篇幅比較大咁樣咁解嘅。咁、 嗯、 然後就去到就係奇雲，咁奇雲就少少嘅啫，咁啊，因為奇雲就目標就要撚落去講呢個死亡筆記，咁死亡筆記就係頭先講話有本咁樣死亡筆記擺喺度，咁你拍一拍佢就會見到佢。喺個鏡頭度 key 到個阿劉克出嚟，咁但係比較流嘅呢個劉克，咁、 嗯、 樣就咁啦。咁跟住死亡筆記同時咧側邊就有埋，因為又係嗰個作者嘛，就係鮑曼咁樣嚇。咁、 哦 啊、但係鮑曼得一格嘅啫，即係一埲牆嘅啫，得唔得嚇？係咁意嘅啫。咁之後就係 Hunter， 咁 Hunter 我算覺得個有設計嘅，因為佢 highlight 咗小江同埋大江、 嗯， 另外 highlight 咗基佬啊，另外 highlight 咗阿小丑啊不索家。同埋就係 highlight 咗嗰個老師，即係嗰個佢嗰、那個實情係個大山婆，但係佢會變咗做一個好後生嗰個嗰、那個，即係佢個師傅。咁另外仲 highlight 咗嗰個老人家，即係會長出個招乜嘅千手觀音咁樣嚇，咁啊叫做，但係全黑白 ，OK， 咁冇乜特別。咁然後就到咧 冇玩住頭髮可以除咗幾層樓咁高咁樣。 係啊，冇啊，反而你出去飲嗰杯嘢就有個頭髮除咗幾層樓高。係啊， 咁 有一講係啊，出到去咖啡有。咁跟住就到咧，就係、是、呢個美食獵人。咁美食獵人咧、啊、有啲立體嘢啦。咁因為咧美食獵人強調美食。 呢套嘢係咪已經香咗㗎啦？我成日想問。 咪完咗又唔算香嘅，但係臨尾好誇㗎嘛。臨尾剛新一條脷可以環繞地球七週半啊嘛。 係咪？ 跟住条脷一嘢怼埋去咧，跟住佢后边背脊出翻嚟咯，咁佢环绕地球一周， 嗯、 即系玩到咁样嘅，系啊，同埋玩到个话佢条脷舐嗰个月球，食咗个月球走，咁样玩到冇得玩嘅。咁美食猎人就有啲立体嘢，因为佢又标榜有啲美食噶嘛，咁嗰啲美食咧就摆喺个餐桌度立体嘅，咁、 哦、 而入边就 highlight 咗佢几样嗰啲咩神之食谱嗰七道菜，咁、 嗯、 啊叫具体呈现化出嚟。咁但系咧摸落去咧就唔系食物状态。佢係一個硬膠嚟嘅，得唔得？即係就算係一嚿， 係啦， 係啦，即係，但係就即係佢咁，佢可以做啲腍啲嘅材料啊。佢 係就算有惡魔果實擺喺面前，你唔係諗住真係食得落去啊？ 唔 可能有， 但係起碼 係 腍啲嘛。 係個蜜瓜咁嘅形喺度，但係你唔係 真 蜜瓜啫㗎。 但係你唔係做到成嚿塑膠嘛？咁佢又係咁嘅。佢有啲譬如啫喱，有個咩乾之果咁啊，七彩彩色啫喱。 佢可能要假啲啊！佢驚你真係食啊，因為。 咁就变咗真係咁就摆咗喺度囉。咁就咁跟住就有四个主要角色嘅彩色嘅大卡。 呢一个有啊，真係我都好奇。 係佢都算 highlight 嘅美食。 呢个作品其实唔係应该香咗㗎啦大佬。 其实係佢又冇真人版，即係如果对比嚟计比较差囉。咁但佢个年代都算耐㗎 ,08 年年代到16年嘅。係啦，咁都比较算耐㗎啦，喺呢个年代啊。之后跟住 highlight 咧就系排球少年啦，其实就几受欢迎嘅，我见都见多人吓、啊，即系中意呢个嘅。咁啊，跟住就系嗰、那个即系咩杨一啊，

咁跟住冇啦，啊仲有就係食雀之靈，都叫識啦，同埋個 Doctor Stone 咁都叫識啦。咁另外仲有就火丸雙撲，咁都叫識啦。咁另外仲有個叫咒術回戰，咁都叫識嘅呢個。咁其餘嗰啲我都唔識啦，咁樣咁就冇啦，完啦。咁出翻去買嘢，咁買嘢有啲咩買呢？主要都係買嗰本長康，咁我而家就揸住呢本嘢講，所以咁清楚。咁另外仲有一本咧，就係、是、叫做五十周年公式圖覽，咁呢本貴啲㗎。都成幾千英嘅好似本，咁嗰本長康就好平嘅啫，800英嘅啫。咁另外咧，就重點就係買個附稿盒卡啦。咁之前都喺網聚就送過俾啲網友啦。咁就 Volume Three 都會有出嘅，又係一盒就四五百蚊港紙啦。咁但係入面有20种卡，入面就每包一定有一張閃卡，3张白卡。咁你一盒買就一定齊曬嘅咁樣。咁就買咗盒嘢。咁其餘就其實你問我都想使錢嘅，都冇乜嘢好買。即係啲精品其實唔係好得。 唔係有個針嘅咩人生遊戲咁樣 嘅咩？係啊，嗱嗰個人生遊戲又唔係喺針子入面買嘅、哦。我影相嗰度咧，其實喺個激安嘅即係嗰只企鵝嗰個激安嗰、那個咩、啊、激安一個歷史殿堂啊，咩唐德柯德嗰度，係啦，咁嗰度見到擺喺度。咁但係嗰副人生遊戲係針五十周年出嘅。不過就唔喺個針字度買，係、 哦、 啦，咁我買咗嘅，係啦，咁嗰嚿嘢唔係好貴啫。 五十周年佢就竟然喺嗰度買到啫，神奇。 但係熱賣作品，即係佢係成棟，因為佢都好大嚿嘅。 咁佢又要拼貨價㗎啦喎，如果係咁啊。 佢4000零 yen 啫，但係好大盒㗎。咁就因為大盒咧，咁我運翻嚟香港啊，搞到就因為佢個窩量大啊，同埋佢都唔輕嘅，嗰嚿嘢好足料。咁啊，入面又有啲卡嘅，即係唔係淨係個棋盤咁，有一大嘢咁樣，咁都幾重。咁啊，變咗搞到我爭啲超載嘅，咁即係要付出嘅買嗰盒嘢。咁但係咧，佢又擺咗喺度咧，熱賣產品嚟嘅，即係成棟咁樣，棟咗一個山仔。咁我見咧好多日本人或者我，不過買得唐德柯德都可能香港遊客啦，咁都係見到，喂過關喎，咁啊就揦咗盒走咁樣嘅，咁都去得幾快。系啦，咁所以我先影相。 但系通常嗰度卖啲嘢系做紧特价噶，如果佢原价会唔会系仲贵嘅咧？ 咁我唔知道，我中意4000几 yen 咯，我又冇睇佢原价几多，可能有少少折让咗。 佢通常有写噶，有写个原价。 即系激光咁样噶嘛，系啊系啊。 系咯，嗰度唔会卖原价噶。 系啊系啊 系啊。系真系超平价嗰度啲嘢。 折实咗就4000零 yen 咁咯，咁啊，即系都4000零 yen， 即系200零300蚊啫，咁啊，我觉得合理啦，即系咁大。 我怀疑原本唔系呢个价。 系系啊，可能贵啲嘅。咁啊，咁啊，跟住就系啦，我反而讲翻个咖啡啦，头先。咁啊，不嬲都有一啲，咁啊 ，Volume Two 咧，我又冇去过咖啡，因为我啊赶住要去影嗰个观景台啊。咁但系今次就因为观景台影咗，唔使啦，唔嘥时间。咁啊变咗啊怀念攰，咁啊3点零4点嗰时睇完，咁啊去入去 high 个 T， 咁啊先嚟食嘅，其实就都流流地嘅，都系啲班戟类嘅嘢咧，就吸个印嘅啫。咁啊吸个死神印，咁啊当系同死神有关。 即系个班戟上面有个公仔。 系啊，有个公仔嘅啫，咁啊冇乜特别。咁啊 high 咧两样嘢就好抢嘅，咁就系我摆咗喺群组嗰度幅相啦。咁系咩咧？先嚟就蓝色嘅一杯嘢。然后上面有个好大嘅波，其实系蓝色嘅嗰啲叫做棉花糖， 哦、 即系意思咧，嘉年华嗰啲翘翘嗰啲棉花糖， 嗯、 即系搵碌纸棍咧，咪翘到一个波咁样咧。不过佢又染咗色，变咗蓝浅蓝色。咁如果杯嘢本身系蓝色，咁佢嘅味咧写住蓝莓梳打嘅 ，OK、 嗯。 咁不過飲落就真係認真冇藍莓味嘅。 咁但係佢咩題材咧？點解會有 個題材就因為藍色就係螺旋丸。咁原來喺動畫嘅螺旋丸係藍色嘅。咁佢亦都咧會有個火影啊名門嗰、那個嗰、那個樣，咁啊黐咗喺個杯度嘅。咁所以變咗係一個叫螺旋丸嘅藍莓特飲。OK， 咁收翻 OK 嘅，即係你行到都有啲頸渴，咁、那個杯嘢都解渴嘅。不過飲落就其實冇乜藍莓味。就你會覺得似嗰啲藍色糖水嗰啲梳打係啦、 嗯， 有氣咁樣咯，咁純粹。咁但係個棉花糖咧，其實你望落去個球形係做得好靚嘅，咁搣出嚟咧就都幾即係正如你食嗰啲。 我唔好明嗰個棉花糖同你嗰杯嘢飲，佢做咩抌咗落啲水度㗎？ 有嚿嘢就拮住咗，然後就成個波啊，咁就插咗個面咯。 即係又冇整濕嘅， 係冇整濕嘅，晾住，因為佢唔係真係換 嘅，另外食嘅，即係個棉花糖係唔係？ 係啦，或者你可以攞咗喺手喺度扮螺旋丸都得嘅，咁我影咗幅相就揸住喺手咁樣，螺旋丸，咁你分開或者你自己慢慢撕，跟住嗰杯插佢飲管落去啜嗰啲蘇打咁解嘅，係啦，咁啊大大杯都幾高嘅，個杯我估都有分分鐘。成攬手咁高咁高嘅， 咁你話有玩嗰個好長嘅頭髮嗰、那個， 咁嗰個就大缸，咁啊大缸咩嘢咧？就其實嚟一個係一個叫做佢又唔係叫雪糕巴菲，而係你當係生果巴菲，即係試試由幾種生果一層層咁樣擠上去，然後個面咧就有一扎 cream， 咁啊平嘅，咁但係咁嘅狀態咧，佢又插咗個大缸嘅樣，黑白嘅。但就係大缸企直咗成個人等身嘅一個樣啦，其實是一個紙牌咁色色噶，咁啊插咗喺嗰個嗰啲 cream 嘅上面，咁然後就配合翻佢個大缸個紙樣咧就係、是、頭髮嚟噶嘛，咁啊頭髮咪直衝上天，咁但係佢個紙板咧就衝少少嘅啫，咁然後後邊就有粒朱古力棒成粒插咗落去個巴菲入邊，咁、那個朱古力棒就黑色咧，就個感覺就似你個延伸，就大缸個頭髮攞到上天，咁嗰粒朱古力棒有幾高啊？幾長咧？我度過。足足有一把正常間尺，塑膠間尺，即係意思就有30cm， 12寸咁長嘅，咁啊成粒朱古力插咗落個雪糕巴菲度，咁啊幾壯觀嘅，咁啊個比例咧就好誇張，咁啊你食咧就要成粒頭髮掹出嚟，咁啊咬住嚟食，然後就畢啲 cream 同埋嗰啲生果食咁樣，係一個生果巴菲，味道都唔錯嘅，嗰杯嘢就係啦，咁以上嘅嘢都唔貴嘅，千零 yen 一杯咯。即係如果 high tea 嚟計正常，係啦，唔算屈你，係啦咁樣。咁其餘仲有啲就好，又係嗰啲班戟類啊，或者純粹係一個咖啡，但上面就有個花紋係 one piece 咁樣嘅，咁嗰啲就冇乜特別啦。咁啊，都多人入去嘅，咁要排隊等位嘅，咁坐下咯。咁、那個景又六本木橇嗰個高空 嘅，幾、哦、靚。景就好正。 係啊，好景正啊！同埋原來我上次都忽略咗，我影個六本木個觀影台其實影到270度嘅啫。咁原來中間有有90度咧，其實就係呢間 cafe。咁你喺個 cafe 個玻璃窗望出去，先望到 sky tree。 哦、okay。 因為六本木橋其實係同時望到，即係如果右手邊咧係望到東京鐵塔，咁、應該左手邊係望到 sky tree。咁但係後屘我翻去睇翻啲相，我發覺就點解揾唔到 sky tree？ 原來佢喺 cafe 嗰邊。 去個 cafe 嗰邊。 係啦，佢又屈你。咁如果你唔入，你影唔到 sky tree 嘅。咁 樣。 係啦，咁樣。咁所以我今次又補咗、補翻個忽。理論上可以砌到個360度 VR 出嚟，理論上個比例唔知啱唔啱，因為分咗兩 多次得唔得？哦，因為另外一邊又要俾先入，唉， 係啊，俾先入噶，係啊， 真係玩嘢， 咁啊冇啊，同埋咁我影過唔影啊？一世人影一次算啦，咁樣就咁咯。咁啊 ，so far 成個針展就你問我都人多嘅，我禮拜日去，咁但係個整體個感覺咧就真係都我自己失望嘅。即係如果當我睇咗 Volume Two， 係啦，我覺得一定係冇 Volume Two 咁有黑去做。咁啊，同埋都係留於個感覺出嚟就似係即係真係特登俾錢睇一個去 sell 自己作品嘅展覽。即係變咗唔係話 sell 個作品，而係直頭係個廣告，即係變咗好似一辣嘅廣告平面廣告，咁啊叫係一個展覽，咁我覺得有啲失色咯。佢又唔係話喺個作品入面嘅材料嚟玩啊嘛，係佢一個介紹，咁我覺得啊即係削咗啲啦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針尖啦。 即係直逼香港嗰啲動漫節嗰啲啦。 係喎， 嗰類啦， 類似啊嗰類啦，咁我真係失望啲啊呢個就係啦。咁但係當然呢個失望咧，換來禮拜一呢個就驚喜啦。咁啊先嚟咧，不嬲咧就即我嚟嗰陣時就第二個目的就去 Zozo 展。咁原本 Zozo 展我諗住禮拜日去，咁啊諗住 Zozo 展就可能就比較冇咁即係冇。 即係你以為 Zozo 係細埃過個針展嘅？ 係啊，原本係咁諗。 OK。 咁但係咧，我就因為禮拜日我先去 Zozo 展嘅，咁但係去到先發覺啦，先呢個叫出師未捷啊。原來呢個 Zozo 展咧係冇得現場買飛嘅 ，OK， 不設現場買飛。 咁喺邊度買咧？ 咁啊，哇！即刻晴天霹靂啦！咁但係我聽日就走啦嘛。咁於是就問個 counter tomorrow 有冇票？咁原來都有嘅，即係我禮拜日買，禮拜一其實都有。咁、哦、即係證明都唔係商場中咁爆。 咁點去邊度買咧？會喺邊度買咧？就係、 是、啦，原來係咁咧，佢係喺全國嘅羅神。 又 係 咁，即係又係好似阿

佢就叫國立新美術館，靚嘅，真係美術館嚟嘅。咁而反而近一個叫乃木坂嘅地鐵站 ，OK， 咁啊係千代田係咪千代田？綠色嘅總之 C 啊，即係綠色嗰條線啦。咁你總之你自己攞一個 metro 地鐵揾就揾到啦。 即係 AKB 你另外一隊 係係咯，乃木坂都攞 木坂。乃木坂係乃木坂。 冇錯，乃木坂 嘅啫。 係啦，咁乃木坂就直接有個出口六，我仲記得。扶手電梯上就直頭入咗個藝術館㗎啦，咁啊 perfect 啦，係咪先？咁而如果你係咩行李，好似我咁就係，因為我咧禮拜日去到啊冇飛嘛，咁啊即刻失咗方寸，咁然後就即刻買咗，就都係買禮拜一。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禮拜六買唔買到禮拜日，我存疑啊，因為禮拜六日好多人，咁我禮拜一都唔少，咁我諗一節咧接近有2000人啦，我極目望去。系啦，即系我估计 estimate 个人， 个个系即系排紧队入噶啦，就去到。 咁嗱，系啦，嗱，你买咗十点飞咧，佢就话九点半可以排队。咁我就因为咧礼拜一我晏昼飞噶啦，咁所以礼拜一我系攞拖埋夹过去，咁啊都几频频嘅。咁但系咧第一好咧就去本身个艺术馆入边有大 locker 嘅，咁都系讲紧100 yen 一夜嘅啫。咁最正就原来咧开完咧佢跌翻100 yen 俾你。佢都費事賺你嗰100 yen 錢， 即係其實佢純粹 deposit， 係啦，按金嘅啫，係啦，咁啊叫幾好啊，因為出面好多商場都吞咗你噶嘛，你地鐵站都吞咗你噶嘛， 不過都唔係好貴嘅啫 ，OK 嘅，即係地鐵站嗰啲都 OK 嘅，係 啦，咁 至少佢有呢個服務啫，大佬，係 啊， 喺香港 咁同埋又是正嘅，即係個位置又闊落嘅，咁兼咧我大夾都擠得入嘅，即係佢係大 locker 嚟嘅，咁啊變咗我搞掂曬，咁然後就決定究竟帶唔帶相機啦。咁咧嗱，Zozo展係應該帶相機，因為咧佢入面有十應該係有八攤嘢嘅，八攤入面咧佢有一攤嘢係俾你 official 影相嘅，得唔得？咁而嗰扎相就係我擺咗喺群組嗰扎相，就你影嘅真係蝕底啦，因為嗰扎咧係真正，因為後屘你會睇到個 video 嘅，科目飛旅員自己一個人遊曬呢幅畫，每幅畫接近10米，得唔得？係大畫。佢係要立體單梯畫嘅，就真係嗰個 video making of 睇到佢一筆一筆慢慢自己由原筆起稿，跟住上色，跟住上好多層色，咁樣係好高藝術成分。咁而嗰十幾幅畫就唔同針展啊嘛，針展咧就係你將啲漫畫作品嘅原稿貼出嚟嘅啫，跟住就揾啲 poster 砌嗰啲展板，咁人哋呢啲員工係真係為呢個展覽畫， 專登畫嘅。 係啦，喂，咁啊值回票價啦！我去中意科目 大畫啊嘛，俾你個唐伯虎嘅，係 啦， 係 咯，佢唔係話喺個第七部度展期中啊隔出嚟啊嘛， 好大，係 咯， 幾大咗個幅畫？ 十米高，你見過比例我都特登影咗啲有人 嘅。米高唔係講少喎。 係啊，差唔多我諗十米咪即係接近三層樓，有三層樓嘅啫。 咁一幅係點啊？即係佢一幅啊，定係好多幅啊？ 如果俾你影相嗰度影到十二幅，咁我已經影曬上，擠上去啦。 十二幅即係每幅有十米啊？ 係，冇錯。 係啊，咁 長方形 裏面就畫咗咁多代主角啦。 唔係㗎，你見咧佢全部有 design 嘅，佢唔係借玩租咗自己嘅，佢、玩埋佢其實其中一個 highlight 就係佢 highlight 自己嘅投射角色，就係、嗰個叫做岸邊路伴，咁佢多嘅，咁當然空調成太郎都多，但係 Zero 都唔少份量，同埋徐倫都唔少份量嘅，即係證明佢女角都重視，咁我估佢都會想食女性市場啊，即係原本租咗好男人嘅嘛，係咪先？咁啊， 如果佢咁樣專登畫十幅咁嘢都勁喎、 喂，唔係十二幅係俾影相，後面嗰幅先係 amazing。後面有一幅咧係真係一幅過 A 路型，就個畫嘅設計咧係由左邊一幅過去到右邊。 哇！ 咁個幅咧係全部咁多代嘅 Zozo 喺曬度，加全部咁多代間隔喺曬度，而佢哋係有嘢做緊嘅，喺幅畫入面係有信息嘅。即係佢唔係話就咁企喺度擺 pose 嘅，咁可能有人啊，你都唔知道，即係坦白講靚嘅，但係嗰幅咧遺憾啊冇得影相。咁 我反而唔係企啲奇怪動作，唔係嗰啲 Zozo 立嗰啲企喺度。 係啊，唔係嘅，唔係齋騎， 反而係 咁，但係都有人企到 Zozo 立嘅，即係有人都喺度諗緊啲姿勢都有冇啊冇，係啦，但係就佢哋有嘢，即係有個場景嘅。好似有啲沙都圓環嘅，即係有沙漠，有啲喺個空中咁樣，咁啲就。 彩色 全彩稿，靚嘅油畫稿。咁而嗰幅咧最大鑊就因為我其實都有偷影嘅自己，咁但我偷到入去咧冇電，咁我好遺憾嗰幅我反而而家我睇翻我影唔到。 哎呀！ 係啊，成日失甩咗。

但就佢又講明叫啲人去大阪就要買呢個大阪限定。咁總之呢啲東京限定嘢冇曬啦。咁而 T 恤咧，我都買咗一件。咁嗰件咧就仲要係得細碼，咁我買嚟儲咯。咁我去話細碼服童裝，我話先生你咪自己著。咁我買嚟儲咯。 即係咧，你日本嗰啲碼，其實你中碼都係細啊，唔好話細碼。係 啊係啊，佢有大大噶，冇錯啦。 真係細 啊， 細碼。 細啊，睇唔著唔到啊，即係一定著。佢都我買佢都特別話啊，先生係咪你著咁啊？我話著唔到，我話儲嘅啫。咁佢係黑色嘅，就係、是、用翻呢個主題富士山嗰幅畫做，咁我諗住買嚟做紀念咯。咁我唔係3000yen嘅，因為嗰件 T 恤都3000yen噶啦。咁我淨係買咗件 T 恤，買到本長刊，長刊靚嘅，全彩色，就理論上記載咗入面大部分嘅原畫同埋個彩稿，係啦 ，OK 嘅，有埋啲文字解說㗎，冇一定嘅。咁而跟住仲有就係、是、我續譜買唔到，係失望嘅。咁而其余有啲郵票又買唔到，咁我 poster 就有六款，咁我東京限定嗰張都買唔到啦，咁我就借好咗一張空調承太郎，就借好咗一張橫向嘅空調除輪，咁我已經即刻貼咗翻公司啦，咁樣，咁我淨買到兩條 poster， 加一本長刊，加件衫啫，冇啊，其余全部冇曬，佢做，唉、哎，佢做個50张 JoJo 拼貼嘅 postcard， 而呢50张可以砌一幅大 poster 嘅，冇得輸啊！都唔平啊，呢嚿嘢萬二。 呢個反而買到， 買唔到， 都買唔到。 你見我咁勁，肯定 highlight 又係冇咗。咁、另外仲有咧，佢嗰12幅嘅彩稿咧，咪即係10米高啊嘛，佢係有叫做仿真原畫，就會即係縮翻個比例，但係都唔細噶，都我諗有 B5 啊，我估係啦，即係都佢連埋上架嘅。同埋裱起咗硬身嘅，咁唔平啊，54000yen一幅都賣曬。我話50万出嚟啊，冇所謂啊，好俾佢啊，賣到先算啦，冇賣。咁你諗下幾瘋狂？喂，54000yen呢啲唔係普通嘢，買得起啊？ 儲嘢，佢儲啲咧，唔係有錢係買得到嘅嘢。 係啦， 有錢買得到嘅嘢咧，就唔珍貴嘅。 係啱啊。 就算幾貴喎。都只要你肯俾錢就有啦，10万嘅嗰件嘢，但係嗰件 anytime 買得到，有咩咁珍貴？我就係嗰樣10蚊，但係你唔係俾10蚊就買得到嘅，唔係你想買得到啊，意思唔係幾多蚊嘅問題。係，其實佢價值喺呢度啊嘛。 冇錯。 咁當然都有好多人擁有嘅，我相信之前，因為個展又唔係話即係都擺咗一段時間啦，我相信。 佢係8月24日。至到10月1日嘅啫，咁所以佢個展係短嘅。 其實唔係好耐啫噃。 係咯，3个礼拜。 可能頭個禮拜先賣曬。 係啊，從數搞掂咗。係。係啊，我真係估唔到咯，所以我就有啲失望。 即係啲商品唔係源不絕咁整嘅。係 啊。 賣曬冇啊。 即係冇計咯，咁啊冇計啦，咁啊呢個就 美中。咁佢仲俾張點心紙你得，佢應該俾實物喺度，仲有乜就好搶啊咁樣噶嘛。 所以但我點心紙都唔攞走啊！你起碼我有個回憶啊，買唔到我都知道有樣嗰樣嘢。 我就唔明點心紙啊！咁其實呢啲你現場有乜咪買乜咯，你唔好俾你知道你買唔到啲乜嘢啊嘛。係 啊係啊，最慘咪剔完你先知喎，懟到埋去，跟住會執貨，即係然後先逐個佢啊禮貌嘅，逐個同你解釋啊，冇啦冇啦咁樣。哇！咁幾咁失望。 冇意思啊！ 一盤冷一盤冷水淋埋你。 好多嘢食喎，咁點知原來九成嘅都冇嘅其實仲有咩有清水咯、啊，有咩意思啫？係咯，蝦餃燒賣乜嘅蓮蓉包、叉燒包，乜都冇春卷係嘛？咁你俾張點心紙我剔做乜啫？係咪？即係嗱，通常咧啲茶樓咧冇咗嗰啲嘢咧，佢會查咗佢嘅。係。係啊，咁你其實你大量嘢都冇啦，咁其實都唔使派嗰張點心紙啊，係嘛？係。你咪問下到咧，你要清水啊，定係要汽水啊，咁咪算咯。我茶楼冇晒嘢食噶啦，咁啊，你应该咁样啊嘛。咪你而家咪等同呢个茶楼冇晒嘢食。 系， 都的确失望嘅，系咯。点完点心纸先知冇点心食啊。 系哦，咁咯。咁你嚟，我摆上群组就你见啲人啊，几咁开心。咁嗰啲人墙咁啊，封满晒嗰一边墙嘅。 如果个个都买几件都冇晒啦。 系、 哦、正常。 但我估嗱，你我特別就影翻啲觀眾俾大家睇，就因為你就明白啦。你其實你節目看去，其實唔同曬針嗰類人嘅，即係針剪就真係你見到佢 young 啲咯，普遍。咁呢度去到真係發覺係好多 OL type 嘅人啦。咁因為嗰日都係禮拜一喎，咁可能佢哋嗰啲真係請假嚟嘅。咁我見其實老人家啦、長者啦，或者一啲即係四五十歲夫婦，咁當然都有後生仔。咁但係就個感覺係日本人佔好多嘅，即係真係好多都係本地人咁。咁係我係源源不絕地，因為嗱我哋係十點啊嘛，但係我去到九點半啦。咁九點九入得啦，咁我哋已經都前面有五六百人㗎啦。咁我但係我到我入慢慢入去後面都成扎人㗎嘛。咁你諗下我前面都五六百，咁後面我 assume 都五六百啦。咁我跟住就入到去咪一路向前行。咁但係我都有時要影相咁啊，偷雞走翻去後面，咁啊攝啲鏡咧。咁啊總之不停有人入嘅。咁嗰個人流係未停過。咁你諗下佢入足兩個鐘咁你起碼都二三千啦。 其實呢個呢係因為佢擺個場地決定咗個人，即係咩人去。即係你想象等於呢，你個展覽到底係會展擺呀、啊。 係冇錯。 你搵咗個藝術中心搞呀、啊。咁其實呢個分別嘛。你同一個展覽你換咗藝術中心擺，去嘅人都唔同咗啦。係 啱啱 啱。咁而家佢呢度你既然呢羅浮宮都擺得啦，係咪呢個租做嘅嘢。咁你今次喺日本點會咁失禮，即係會擺去啲即係 即 係商業片咯，係 啊，佢真 係會展咁樣，人哋已經升咗佢個級數，個殿堂級係一個美術展啊嘛，你嗰個係國立美術館啊，大佬。係 啊， 大佬。 仲要靚喎， 去嘅人嗱，你話有啲上年紀，可能嗰啲上年紀啲人咧，佢未必係為咗去睇 Zozo， 佢可能咧佢哋定時咧係會去國立美術館參觀嘅人。 是 即係佢可能係國立美術館嘅即係慣性嘅 慣客參觀者， 咁佢咪去睇下咯。咁今次係呢一個展，咪睇呢個展咯。咁都唔同品位啊，上去嗰啲人，我相信。咁、當然都有啲係因為個作品而去嘅，但我諗就少啲㗎。 明白。 少啲啊。咁同埋你嚟到所欣賞嘅嘢，你如果你唔係 fans 咧，其實你唔知做乜。 咁係啊，因為我另外我同另一個導演去嘅，咁佢唔熟都做嘅，咁但係都略知一二啦，即係都知邊個叫空調成太郎嘅，咁但係佢諗唔到啲嘢，咁變咗佢就話啊係靚囉，但係又唔明啲嘢囉，因為 冇乜意思啊對佢。 係啊，你每幅畫要明㗎，譬如你空調長廊，因為佢玩線啊嘛，咁佢嗰幅畫就好多線條去做，咁你嗰個玩點嘅，咁佢玩泡泡嘅，咁佢好多點咯，咁你有啲嘢要理解咯，咁譬如你 Dio， 咁原來有幅係 Dio 背對背空調成太郎，咁佢玩緊時間停頓啊嘛，咁所以佢啲嘢係好動感，但係落緊樹葉停咗嘅。咁你明佢點解啲樹喺度漂浮？咁你唔知其實來玩嘅時間停動，咁你唔知點解？咁你要搭咯，佢好多幅都係，同埋佢最正佢呢十二幅咧，你留意佢好多都係跨步嘅，即係譬如徐倫會遇上 Dio 咯。咁你呢啲係冇可能出現噶嘛？正式喺個畫漫畫入邊，咁徐倫係對教對個神父噶嘛？咁佢就玩呢啲 crossover 咪幾過癮？咁譬如岸邊路伴又會同第一代 Zozo 合照咁樣，咁咪過癮咯。咁呢啲又係你。作品唔會見到嘅嘢，因為走埋一齊，咁同埋佢又好強調嗰種日本文化啦，你知咁啊富士山 high light 緊啦，跟住佢譬如有玩好多，譬如後面有好多嗰啲咧日本嗰啲酒咧，冇興扎住咗嗰啲叫咩我唔識啊，即係嗰啲咩大吟釀咁樣，咁佢就玩有個喺個酒莊前面有兩個替身咯，咁啊即係玩咗啲日本酒咁樣，咁成日玩呢啲 high light 嘅 玩日本酒 咧？係我唔知喎呢、這個就，因為我懷疑佢後面有一個係咧。嚇、啊！我應該第一代 Zozo 就問第六代喎，應該呢度。我唔知係咪有個能力係由剛中意飲酒嘅，呢、這個我都甩咗。咁但係佢喺後面背景就 鬼佬嚟咯。 係啊，鬼佬嚟㗎。但係佢之後係問第六代，應該唔係第六代係嗰、那個樹啊，即係嗰個叫咩？只腳打好長嗰個咧，即係跑馬嗰、那個叫第七步。第七步咪有個又係好似 Zozo。咩叫祖师大？话个脚板好长噶嘛，佢好似飞指甲噶嘛，嗰个人，咁啊冧咗落去咯。咁我唔知点解同酒有关，但系佢后边就有一啲日本酒做背景嘅咁样，系啦。所以要 depth 噶，有啲可能我都唔够啲人熟，咁可能人哋解到，咁我都未必知得晒咁样。咁类似咯，同埋佢啲版画咧，你见到好 amazing， 佢唔系正式嘅好多都，即系后边咧好鬼丰富，即系画个背景可能我真系画几个月噶。佢唔係話即係純色，你知你好多你一放大好 hea 嘛，個底可能兩三隻色正色咁，或者少少陰陽咁就算啦。佢唔係㗎，後面好鬼豐富，即係個信息量好高嘅嗰幅畫。咁你變咗你慢慢 dab 咯，要嘴著咯，係啦。 你擺得去美術館啊，你自己都唔會 hea 啦。 會失禮人 大佬。 咁啊真係哇 ，amazing！ 我睇完真係改觀。 講啊，香港嗰啲我就唔知啦嚇。唉，我都唔知香港。 唔係香港，第一就冇咁大，留低咁高嘅美術館咯。你問我，即係譬如嗰陣時 Andy Warhol， 我唔需要呢啲啊！即係你嘅意思，即係如果你啲作品可以展覽喺呢啲地方嘅時候，你會唔會再畫啲新嘢咧？即係我覺得都未必咯。 係啊，往往就係即係啲舊嘢擺出嚟就算啦嘛。 我相信，就算香港嗰啲邊個擺都好啦，佢咪又攞翻啲舊嘢擺咪算。係。你馬榮成咁啊，永遠咪又係攞住阿步驚雲咪喺度，咪踎喺度。系啦，做阿定思令嗰个动作嗰个咧，喺度嗰个都系攞翻嗰幅嘢出嚟啦，系嘛？ 系来来去去都屋顶嗰幅，我画都系嗰幅。 系咯，你觉得佢会画过咩？又画十米高嘅烈风啊，十米高嘅宝京云啊，会唔会啊？系嘛？唔会啦，系嘛？即系呢啲人冇嘅，冇得讲嘅，即系人哋系有个诚意喺度去做呢样嘢啊，系啊。即系你睇呢个咧，你唔觉得有啲即系食老本嘅感觉噶？ 唔会，真系唔会 啊！系啊， 系真系唔会，真系。 系，但香港嗰啲唔知点解，你硬系觉得食老本嘅感觉噶。 系啊， 诶， 即系照搬咁样。 诶，又系嗰啲，系啊，唔系你咪就系话今个针咁，你咪有啲咁嘅感觉咯。 系啊，咪就咯。 只不过攞翻嘅嘢出，即系你系攞翻嗰啲出嚟，你唔系净系攞嗰啲出嚟啊嘛。 系， 有啲新嘢啊嘛，系咯。咁啊，难少少啦，系啦，即系，系咯。 我自己睇啦，即系我觉得最满意呢个展，我就最开心啊！即系我日本睇咁多展览，呢个真系最摆第一啦，而家。 唔系，因为你好似系得呢个系摆美术馆噶嘛，以往嗰啲展览都系摆啲即系唔同嘅展览场地啫。 但系又咁讲，嗱呢个叫国立新美术馆，但系其实国立美术馆咧 就 不嬲起上嘢嘅。其实上嘢我记得搞过手冢治虫嘅。系啦，有 哦，咁手冢治虫就 都系国宝级咯， 唔会新字再画啦，有你惊啊？系啦，咁但系人哋摆得咧，人哋梗会嘅，可能随时咧佢唔画啫，分咗去搵第二啲 artist 即系成日 lift 佢，即系画翻嗰啲嘢啊， 即 系人哋总会做啲嘢嘅，唉，即系等于你边鬼个嗰啲做嗰啲咧，嗰啲咁嘅瓜咗老衬嗰啲人嗰啲碟咧，佢咪搵啲。而家啲人再翻唱啲歌嗰啲，即係雖然其實擺喺度面都係碌卡同口水歌㗎啦。 嗯。 香港啊呢只 feel， 即係人哋又唔知點解人哋做人又唔，人哋唔覺嘅，你覺得人哋好有誠意嘅，你又唔覺得佢碌卡嘅，唔知點解嘅咧？即係個分別喺邊度嘅啫，唔知啊，即係你感受到啊，其實係。係。係啊。咁樣係啦，咁呢啲嚇難得有嘅，咁啊睇睇下老朋友嚇有興趣嚇，聽完睇下。喂，你交代埋啦，咁头先嗰个松本零士嗰个教乜鬼呢？ 松本零士就即係喺度查到有松本零士展啦，咁就喺呢个东京大站啦 ,JR 站啊。 东京大院啊，即 係 东京站。 东京大院。 上嚟嗰间大院。係啦。 係冇错。 我唔知而家啲人知唔知大院系咩嚟，即係点解啲 van 仔呢永远有嗰个牌大院有落。咁大院喺边度冇大院喎、啊、香港而家。 而家 銅鑼灣 個位就係新嗰等係嘛？即係 有而家變咗個商場啦，都 係啦，嗰個叫咩啊？繼續係啦，即係有成品嗰個商場咯，唔知叫咩啊？ 個商場啦，係咯， 係啦， 即係大院其實以前一間老牌嘅即係百貨公司，香港係都好早啦，即係我成日以為第一間啲人，有啲人話係佢之前仲有嘅，係咁啊，但係即係比較早啦，即係早過松柏屋，早過三月，早過 Sogo 係一定 好，即係所以咧啲 van 仔咧嗰時係以大院啊作為嗰個站啊，即係 地標 係啦，即係大院又落咁啊，大院咯，大院即係會喺嗰個 van 仔，而家都冇啦，即係而家佢有時佢都仲會咁寫嘅喎，我見到啲 van 仔仲係寫住大院喎， 咁搞嘢， 我唔知而家啦，有 黑喎 之前仲有，但係其實已經冇咗大院嘅啦嘛嗰時， 係 咯。咁而家啲人都唔知知唔知大院系咩 ，Daimaru 啊，咁啊， 日本就好 hit 嘅，系啦， 日 本即大院、Sogo、東急、西急四大齊名啊嘛，就即係搞個大站都有嘅，即係啲仍然係成品嘢都係佢嘅。 松板屋就應該係好似冇咗啦，松板屋。 松板屋冇咗， 係咪啊？係咪冇？係 啊，冇咗。 係啊， 咁大院咁啊，上去十一樓，咁啊十一樓其實佢係一個一層。 獨立，另外有個佢又唔係全層嘅，佢另外都佔咗四分三咧，就有個叫做廖氏廳咁樣，咁啊即係代表搞 event 咁樣嚇，咁啊好滿埋就上去，咁啊上到去發覺，咦唔好多對路，咁點解變咗婚紗展嘅咧咁樣，咁於是硬著頭皮。 其實咧，香港都有啲類似嘅，有個叫做delay no more， 係咪記唔記得？都喺銅鑼灣嘅嗰個旋轉天橋，我唔而家仲有冇咧？我唔知啊，以前即係。咁即係其實即係都係啊咩嗰個 GOD 嚟嗰啲 係嗰啲 其實佢嗰時除咗賣嘢之外，佢裏面的確係有一啲做展覽嘅地方俾人做下畫展啊，做下啲嘢。咁我諗即係日本就不嬲有嘅，不嬲有呢樣嘢喺百貨公司入面係的確撥咗呢啲場地咧去做啲係有嘅。咁其實香港另外有集成啊，即係嗰度算係灣仔咯，可以叫做係咪？即係一百八。 系好 嘅，撥咗個地方咧，所以長期都係做一啲唔同嘅藝術展覽嘅，唔一定係畫，即係可以係一啲唔同類型嘅藝術展覽嘅。 明白，明白。 我諗相對嗰度長租可能抵啲，係都唔錯嘅，不過好少人睇嘅，講真係啦，係啦，你知香港一擺啲咁嘅嘢，好少人睇。咁你話啲今次大院嗰度就之前就做過咩？松本零士係嘛？ 系啦，咁原本我想睇松本零士展，咁都系一个叫做鱼马展啦，咁嘅兼就佢都话唔系话真系好大嘅，咁啊变咗就系免费入场嘅，即系任影。 咁大过香港系咪？唔系揾咗呢个香港揾嗰时咩？喺现时点整咗间铺头咁样？ 咁系。 仲要闩晒门咁，你一个 讲一间玻璃放得一面墙咁样，系啊，挂两幅嘢又话系咁样咯。 系咯，咁样都得，系咯，咁样。 咁最正呢，我睇張 poster 就話嗰個禮拜日呢，其實松本零士會嚟嘅三點。 哎呀， 咁我就以為係嗰個依個禮拜日，咁我上咗去囉，我發覺咦點解白茫茫一片，咁啊變咗婚紗展嘅呢，咁啊畫住張 poster 硬住頭皮去，咁原來嗰張 poster 已經寫咗呢，就9月6號最後嘅，咁我其實嗰日已經9月9啦， 過咗幾日啦， 你過咗期，咁啊變咗就冇辦法圓慳一面，咁但係就都睇咗個婚紗展，咁都 OK 嘅，即係日本婚紗又掛曬出嚟咧，好誇張。 即係冇 model 嘅，淨係得啲婚紗嘅啫。 掛曬出嚟，但係就你可以即場同佢傾，就去試身。即係好，我見到有啲新人喺度即刻揀。 都 OK。 佢話：但係好誇張嘅，係即好似咧，即係 touch 講句啊，好似停屍間咁樣嘅。因為啲婚紗好高啊嘛，即係好墮地啊嘛，咁佢每一嘢掛成條掛喺度，咁佢係好逼嘅，咁一條撚一條，咁啊即係一行行停屍間咁樣，但係全部都係白色，好多好多層次嘅 停屍間嚟去形容咩意思咧？我唔好明 白，係冇即係啲掛絲咁樣嗰啲 掛絲停屍間唔會掛喺條絲嘅， 嗰啲叫咩？即係好似喺以前有套戲叫咩昏迷啊？有冇印象？ 哦 ，coma 系啊， 佢但系佢系打平咁样去瞓觉咁嘅，咁样瞓喺度嘅喎。 唔系，但系有幕就咁样打动晒啲丝，跟住仲踢噶嘛，跟住跌晒啲丝扎住追嗰个人嘅，我记得有幕系咁。 佢平时系瞓喺度吊住 嘅，系啱咁样咯。咁啊几壮观嘅，咁都叫睇咗个婚纱展，睇到啲日本婚纱都有唔同香港嘅馆。 咁当然啦，贵好多嘅大佬。 系啊，冇错冇错，都唔平啊，真系唔平，租都。十幾萬英啊！ 你一般買件衫都貴過香港啦，日本。 係啊係啊， 係百貨公司啊，留意一下啲價錢，嚇死佢。係 啊 係 啊，今日 都睇下好啦，係啦。 咁啊，咁啊，呢個操作展值得推介，藝術成分好高嘅動漫展。 啊，重不零舍啦 ，OK。係 啦，就咁樣嗰樣。 因為先前我都係見話有人話過過去咁樣睇佢哋即係影嗰啲嘢，拎咗啲。有紀念嘢翻嚟咁樣。 O K。 咁你好鍾意先得嘅，係啊，香港有幾多人鍾意松本零士啊？係。 咁啊。 係咯。少啲，係啦。 少啲啊。 最出名嗰套都係《千年女王》啫，係咯。 係，冇錯。 係咯，係咯。咁其他嗰啲人唔係太睇嘅，咩銀河鐵道啊，咩嗰啲，唉，悶到韭菜啊，係咪？對香港嘅觀眾嚟講，係咪？喂，佢真係，但真係一個女人。拖住个细路咁搭车搭车再搭车啊，大佬有搭车嘅古仔啊，大佬系咯，睇唔睇啊？系咯，夏洛古你都唔睇啦，大和号都唔睇啦，系嘛？唔睇啊，系咯。千年女王可能因为只歌啊，咧我成觉得 系只歌深入民心。 只歌啊，主要系啊。其实佢你有冇睇过套卡通？我都唔系好敢， 全意 即系系啦，系咯。即係佢知唔知道千年女王講乜？啊，

你鑑賞什麼影像作品係你嘅事，卡通都有嘅。 哦， 即佢咧就夜晚就通宵咁咧，佢就變咗係即係 我當喺度瞓 一個假，其實喺度瞓啦，其實喺度瞓。咁嗰啲咧，因為佢可能平啲，咁嗰啲就入錢嘅，即係沖涼入錢。 哦，入錢沖涼。 即係計時，但係都冇所謂啦，係咯。 O.K. 即係過水咁咯，即係可能係嘛，即係 都 O.K. 噶都，但就變咗即係真係企入去，即係嗰啲企嗰啲 企缸咁咯。O.K. 係 咯，佢又唔係話一大，即係唔係話一大個廁所入嚟，所以都係一個啫。你當飛機咁咧，一廁所得一個，你咪自己走去咪入錢咪自己沖。 O.K. 嗰啲有人介紹啲咁嘢啊，即係話平平地可以，不過我諗都瞓得幾辛苦。即嗰啲，因為佢唔係一張正式嘅牀嚟嘅， 唔係正式牀，咁啊瞓得辛苦又唔得，因為我 都 明嘅， 瞓都 all right 嘅，但如果你當牀瞓就唔係 啊，同埋你條腰接住咧，就算你點樣晾腳咧，你 佢冇接住，但係你即係總之佢唔係一個正式嘅俾你瞓覺嘅嘢咯， 就爭啲咯。 但係 膠囊好多人就話瞓得唔舒服，其實唔係嘅，膠囊佢嗰個軟件個承托好鬼正嘅。 你嗰間舒服啫，你冇瞓嗰啲平嗰啲啊。 咁我唔知，但我大膽我都瞓過膠囊，我試瞓過幾間都還可以，即係又唔係會覺得差咯，即係當然唯一 200蚊嗰啲係嘛？ 我瞓嗰啲最正常咯，即係正膠咯，即係真係最 grand 咧，好似太子太爆太空艙嗰只設計嗰只咯，即係真係啡色淺啡色入到去個電視機係大肚芒嗰只咯，係咯。其實都唔錯，不過你唯一有啲人唔中意捐入去好麻煩咯，覺得即係好似個感覺好似捐入停屍間咁樣，咁你有呢啲心理包袱冇辦法。咁但系整体你瞓咗佢其实舒服噶，佢个 circulation 做得很好噶，佢唔焗噶。咁个电视机咪喺你只脚上面咁样，咁你咪你中意睇咪睇咁样揿下揿下。咁你求瞓觉咯，你一定系唔会话，因为我一定系最后先捐入去嘛。 你讲嗰只都坐得起身噶嘛？你讲嗰只都 系啦，坐到即系肯定你就咁坐，你但系唔可以即系你踎啊唔得咯，系啦，即系你接住 L 型咁坐系得嘅。即係你坐到起身嘅， 咁都算係咁㗎啦，係咯。 係啊，所以咁喎。 有啲真係停屍間啊，真係。係 啊。 真係墊入去啊！你唔好企身啊，你。嗰啲啊，辛苦啲。棺材啊，真係。 同埋我又覺得，係咯，我即係除非你住酒店啦、啊，如果唔係，我覺得你一兩支公，我覺得你咁樣你會同見到啲日本人啊嘛。咁譬如我食煙又會同啲日本人吹水啊嘛。即係你會多啲 interaction with 第啲無厘頭人啊。咁但如果你自己租個酒店，你永遠就自己 咪翻嘅，因為你就變咗你平時啲嘢可以擠低，唔使走嚟走去，係 咯， 呢樣嘢即係買咗嘢翻嚟，咁你唔需要去每日去清，因為其實幾麻煩嘅呢樣嘢。咁同埋你係咪日日都轉唔同嘅？ 唔會，咁又唔會。 你都係翻翻同一間， 佢都同一間嘅，係 啦。我哋翻去同。 咁 locker 都唔使清嘅，所以我譬如我買咗啲手信，咪即刻擠 locker 咯。咁我最後一次 個 locker 冇關係嘅 ，locker 都係入錢嘅啫嘛。 唔係㗎，如果我嗰隻包埋㗎， 包埋㗎， 即係無限開嘅，係無限開。同埋我嗰隻如果貴膠咧 ，locker 就喺埋間房入邊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平膠咧，通常個 locker 會擺咗喺更衣室嗰層。 咁你嗰個豪華 咁 要 搭啲 咯， 係啊，好豪華咯，貴啲。 豪華啦，係咯。即係住到咁上下，其實你就即係準過嗰啲 business hotel 嗰啲都 OK 嘅。 哦，咁係一定。 你識窿路先啦，不過就 係啊， 你唔識㗎嘛，你本人係嘛？我哋走去啲好似 cheap 嗰啲吓，梗系搵啲系嘛吓，啲搵隐藏唐人街咁咁上下嗰啲咧，不就唔系啊？你以为唔系啊？周围其他人都其实好多香港人嚟啊，即系其实好多人识噶，系啊。不过唔系个个都知啫，系咯。咁同埋唔系个个都想住啲咁 cheap 嘅地方嘅，因为佢始终去旅行咧，你想即系睇种享受，好多人就话。咁樣你住啲即係比較 cheap 啫，即係 cheap 嘅意思可能咧，好似啲廣州你住啲廣州嗰啲賓館咁嘅啫。係好多人接受唔到嘅，係即係佢一定要住酒店，咁就冇計啦。住酒店就比貴啲咯。係 貴啲咯，即係風險遊輪嘅。 係啦，風險遊輪嘅啫。你平平地，你想點啊？你想要求乜嘢啊？咁其實當然係因為佢個位置啊，同埋附近配套嘅原因咧，我就因為。 嗯 即係其實非常方便搭車啊，即係地鐵。 我覺得首要揀方便咯，即係你俾到 對面馬路啊，上地鐵啦，咁你係 啦， 你住嗰啲 地鐵站咪緊啦， 你住幾貴嘅酒店啊，都冇啊，都冇㗎。係 啊， 咪咯，你一定要行噶嘛。 點都要行一段路啊，係啊。 咁同埋你又要睇咩咯？譬如你自己個行程啦，譬如我咁今次其實我冇乜搭地鐵嘅，我係去六本木焗住搭地鐵啦，因為 JR 唔到嘛。咁其餘譬如以往你去中野啊、上野啊、時代啊，你全部 JR 噶嘛。咁你 JR 啱啱新口線，咁你住翻山口線附近咯。咁你其實地鐵都唔使搭嘅。咁你去 開嗰度係騎住山手線同埋中間嗰條咩？中央線、總武線。 係係。 即兩條都搭到嘅我。 系啦， 好正，即、就、系、是、你唔使转车，你去边你就上入边个站嗰啲。 系啊， 我要求方便系方便。 系啊，要方便咯。 方便到碌落嚟啊，搭车啊，我唔想嘥时间啊。 系 啊。系啊，跟住碌落嚟又去邮局寄嘢嗰啲，全部嘢喺晒附近，咁样 喺晒附近咯。 系啊，仲要平喎。啊，你边度搵？ 冇错。 系啊，但你要搵到咁，你咪要识窿路咯。你估你会周街有咩？唔系冇办法噶，我介绍个人噶，啲人唔得噶，因为个 condition 唔得啊，佢哋即 系 觉得哇都唔系酒店，你咁我冇系酒店都跌到数， 心态咯又系，同埋嗱睇你咩啦、 啊。 如果你话好 正正企嘅你嘅嘛，唔系话污糟邋遢， 系咯，最紧要卫生啫。 冇可能嘅，因为日本冇可能唔卫生嘅。 系咯， 系啦。咁不過即係你接唔接受到係你另一個問題啦。咁同埋嗰啲有24小時夜晚條街都唔閂嘅，你想幾多點食嘢都得咁。咁碌翻落去啲旺區行廿分鐘，自己即係你收咗車都仲可以去翻即係總之你夜晚你唔瞓都仲有搭咩走嘅。咁呢啲先係我 looking for 嘅嘢。但係呢個唔係一般嘅即係朋友嘅即係訴求啦、啊、可能佢要空中花園啊，空中。即係 或者要氣派，係啦，你要有變 大堂咧，已經喺嗰個大廈嘅， 要玩氣派， 廿幾樓係嘛？咁佢跟住打上，即係嗰個酒店嗰啲咧，跟住哇，嗰個酒店就即係一辣玻璃窗，其實已經就咁已經望到即係東京鐵塔同埋啲就係天空樹咁嗰只，咁嗰只你咪梗係貴到你飛天啦！咁呢啲住三兩日 OK， 但係你如果去做嘢，你係住以禮拜， 你成日去，你又唔會咁住 啦。即係你以星期計嘅留低，咁你住呢啲，你 係啊，係 嘛，唔可能啊。即同埋你享受唔到嘅，因為其實你翻嚟都係瞓覺。 係啊，其實 係。住嗰啲就唔好出街喎，留多啲喺嗰度享受。 係啊，你照計應該玩盡嗰啲 SPA 啊、 名園咁樣㗎嘛。 即係大佬， 我唔係你 再沖涼同埋瞓覺嘅。使鬼嗰啲咩？我最緊要出入方便，唔好鬼大佬叫我行咁遠，最緊要嚇、啊。我幾點鐘下面都有嘢食，係嘛？係 啊。 好附近 咧。附近有居酒屋，有啲 飲。我哋嗰啲 飲 房唐人街咧、啊，其實就係有埋啲嗰啲電話卡，隨時可以買到卡啊，打到即係平浪啲嚇咁嗰啲啊嘛。跟住分分鐘有中文報紙，係嘛？分分鐘附近都仲有好多嘢，即係其實仲有嗰扎店員，你同佢講國語，佢係。讲得通嘅， 讲 得通，呢啲都系重点啊嘛。咁啊，唔知啊，唉，一般人边系要呢啲啊？唉，呢啲我哋都唔正常嘅。啊，嗰啲好 cheap 嘅地方真系好似好平民嘅，所以的确唔系一般旅客嘅想要嘅嘢。 同埋，如果我好似我咁咧，我又中意落去啊，供下啲玩具嘛，即係秋葉原啊，或者中野百老匯啊咁樣。咁我今次住翻秋葉原嘅好處就以往，譬如我住新宿，咁我去秋葉原最多一鑊嘅啫。咁你唔會去幾鑊㗎嘛，但係你住得出去完，咁你日日返屋企，咁你總有啲 figure 寶未生㗎嘛，咁你日日過去咁下。 咁你今次直情住秋葉原？係 啊，我仲直頭住嘅。 秋葉原好早就閂門㗎喇喎，嗰啲。 唔係喎，而家唔係喎，我都有驚喜，我有三間我買開嘅，我十一點返到去仲開緊。 唔係啩？而家開 咗。不過就禮拜六，因為嗰日禮拜六晚，咁、可能佢又谷一谷。同埋最正咧，十二點後咧，成個秋葉原其實好多鋪頭閂咗啦。 係啊。 四禮拜六晚啦，每一間鋪企一個雷暴啊， 係啊， 喺條街度 做咩？ 夜晚十二點後咧，好似 RPG 啲角色出現咁。 做咩事？點解會咁？ 喺度拉客咯，拉雷暴，拉去雷暴咖啡咯。 哦，即係正經嘅，正經嘅。 咁嗰啲我估少少邪嘅，應該。 唔係啩？ 你唔會十二點鐘正常雷暴啩？我覺得啊，我覺得有少少邪咯。 你冇上 我個人意見啦，個人意見啦，我冇上咁又費事啦。 唔係喎，你咩唔好咁講喎？雷暴咖啡真係掂都唔準掂嘅喎。 唔係，係啊，正經係咯，但係正經旅客嘅飛唔會十二點鐘死喺下面條街拉客啩。 即係前週完咧就閂曬門啦，即係其實你可以話正常嘅，平日七點後啊好多都冇嘅。 係啊， 當然食肆嗰啲未啦，即係我意思即係鋪頭都七點。 係鋪頭咯，係咯。 條街客個大佬。 系啊， 嗰度嗰間當時啊，即係頭先你講嗰間，嗰間都會閂門㗎，即係佢平時都24小時㗎嘛。 但唔係喎，而家廿四啦佢。系啊， 佢而家都廿四， 因 为 我礼拜日晚都系靠半夜去买嘢嘅啫，都 即系 两点几。 收业完翻而玩嘢咗啦，已经。 系哦。 即系唔系以前咁啊。 系哦。 O K， 咁啦，咁啊都可能系进化嘅。 同埋大咗嘅，以前商权我哋咪行行去咪两三条街嘅。 嗰边系一我。 系啊，而家抗即系可能唔知咪租贵咗，有啲搬咗去第四条街咯。咁啊开始第四条街都会有玩具，有啲即系隐藏玩具。咁你搞下搞下行得多咗， 以前唔会谂住收业员。因为太早关门啦，系。如果你话而家有咁嘅配套，当然可以啦。 系咯，系咯。 以前嘅配套我唔会住收入院咯。 O K， O K。 我虽然会成日翻去咯，但系因为太早收啊。系。唔会嘅，唔会嘅，系咯。即系要最紧要配套啊！我对我嚟讲。 系啱啱啱。 系啊，即系我随时出入，随时咩咁，我要通宵都有嘢食咁。佢应该都未去到玩到通宵有嘢食啊！咁犀利啊！ 诶，呢个冇， 呢个未去到嘅，唔系好多区可以嘅啫。通常食呢，你非新宿或周边嘅唔做唔到嘅。 系，冇错。 即唔系话东京就得，都好地方都早走啊。 系，冇错。 系咯，咩品川嗰啲其实都系酒店区，但系其实你入咗夜都系冇嘢噶嘛。 系啊，都冇嘢噶。 因为我都有住过嘅嗰啲，因为嗰时佢要去啲，即嗰啲系去翻啲展览咧，嗰边近嘅。 嗯。 嗰啲一般香港人好少去品川。即系品村嘅时候见啲车牌咪俾啲品村嘅，喺啲车站前品村酒店区。 哦， 咁但系嗰度就好多啲真系公干啲日本人会住嗰头咯。 O K， 全部都酒店咁滞，唔系都 O K 噶，嗰头都 O K 噶。不过后屘就冇咗啲街边档咧，咪差啲咯。即系以前嗰啲车站门口好多噶嘛。系。系咯，即系佢 official 噶喎，攞牌噶，因为佢成日喺地下攞电，但系唔知点解后屘冇晒。 Okay. 你而家去都冇啦，系嘛？都唔见晒啲。 唔见啦。 冇咗好耐噶啦，呢啲冇咗好耐。我觉得好耐之前啦，以前好正啊，啲西藏门有好多，嗰啲好好食嗰啲嘢，档档都好食。 系。 啲街边档，但系佢档都好食嘅。求其话呢度食面，呢度食咩，话咗全部都正，冇晒啦。而家想搵档好食嘅面都唔系咁易。 系。 即系意思就喺街度，你当然你可以搵翻啲一兰啊，嗰啲另一啲嘢啦，嗰啲铺头啦。咁样，好，咁啊好，咁啊不打同大家讲咗一堆吓。即系今次日本嘅，即系叫见到嘅嘢啦。 诶，见闻啦，冇错。 而家去日本有普通嘅啫，但系系咯， 系啊，同埋平啊嘛，仲要机票。你即系你搭 Hong Kong Express， 我来回都千一啫嘛，年税。 哇！真系边度搵？ 系哦，你边度搵啊？喂，真系去澳门都唔得喎，澳门来回船飞咗400啦，咪咯，你最住咁，咪咯。 咁如果系咯，咁住嗰啲又系咯，又可以交行酒店搞掂咁， 系啊，都封建游人咯。 Why not 啫？系咪咪去行下咯？系咯，都系好正嘅呢个系咯。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汉奸，系咪就啱噶啦？嗯 嗯，得啦，系啦。 OK， 好，唔该晒。